句说话形容风骚快活人，你会点讲啊？ 我是拜仁仔 阮仲仁。 El programa es estupendo。我讲嘅系西班牙话。 我是瑞瑞，风骚开朗人，好好听啊！我讲嘅系客家话。 我是马小强，风骚快活人，好难听啊！ 吓、啊，你讲乜嘢啊？ 我讲嘅系反话。 我是梁继昌，风骚快活人，好好听啊！我讲嘅梗系真话啦。 梁继昌、李丽润、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好快一个星期，马老师的肚腩越来越肥，我是小张张。 早晨，早晨，希望大家精精神神，我是小瑞瑞。 早晨，早晨，开心星期一。 精神 level up， 我突然间唔记得咗，我系小样样， 停咗喺嗰个位， 我知， 突然之间杀咗 你。我今日谂系咩咧？唔系，系 level up。 你明咩个感染？你坐得太近嗰个人咧，慢慢你就会感染。 唔系啊， 你仲要用埋同一个麦，你真系大家利是啊！ 你嘅记忆力慢慢会衰退。 Michael 前辈佢先话阿马老师。肥嘟嘟，我谂紧佢个肚腩， 越嚟越肥， 我就唔记得咗啦。 似唔似你黄色橄榄？ 唔系，我头先咪见到啊，马老师好似个肚腩系收咗 啊，真冇啦。 黄色胶啊，都会漏气，佢唔会漏气， 系咪啊？系 马老师，我相信你，终有一日会漏气嘅，可能系三年后。 大家咁话，他朝君体也想。 肚唔会漏气，佢人会漏气。 冇错，我人漏气咧已经漏咗几廿年， 永不放弃。 系啦， 永远漏气，永不放弃。 好，本来咧今日咧我谂住啊，星期一有营养，唔系 佢问你有冇啲高汁嘅 IQ 睇啊？ 高汁 IQ。 我本来原本我今日咧嘅开场白咧就系星期一有营养，我觉得暖洋洋咁样 样。知道 唔好啫？ 点知？ 我系你，我就唔讲。 有人挑战我， 挑战你， 冇错， 挑你机。 有问我有冇高汁嘅 IQ 大？ 小心讲嘢。 本来我有高。高质 IQ 题，但系俾你啲低质人， 咁即系有冇？即系 有，梗有啦。 嚟嚟嚟， 点解老虎同狮子专系食啲野生捕获嗰啲珍禽异兽啊，生食啊？点解？ 咁 佢哋要生食啊？ 谜底系咩？ 点解啊？ 系啊， 因为佢哋冇火咯。 有火 咁简单嘅， 因为佢哋 你呢个方向就啱啦。 啊，呢系咪啊？ 方向 啱。 点解老虎狮子要食生？ 因为冇火 啊，唔系。 即系类似啲咁嘅嘢啊，系啊，你高质啲啦，你。咁样。 无聊 IQ 题， 我要讲一样嘢。好，个答案系我同瑞瑞前辈一齐估到嘅，所以我同瑞瑞前辈系同一个高质 level。 咁答案系， 正确答案系， 因为狮子老虎 唔傻。 我仲要食生嘢啦， 唉，好噶， 识又点？唔识又点？呢啲咁嘅 IQ 题， 咁大家开心啊嘛！ 我讲话唔系你差唔多噶啦，佢都唔敢得罪你咧，成日摸你大髀。 唔系咯，先头嗰头咧，最先系近到你咧，搞到佢咧边咧，呢头咧就第就攞只手嚟即系示好 啊！我真系唔知，我睇唔到呢啲嘢，系啊！ 呢啲内地潮语叫咩啊？ 一啖咯， 抱大腿啊！ 哦，抱抱抱抱咁样，系啦。大腿有你啦， 唔好嬲啦，哥哥， 唔好嬲啦， 哥哥，叔叔， 老师才， 喂，好啦喎，你捉咗个三嘢， 脚肚腩，唔系震佢个肚腩， 系佢想 check 下你个肚腩，今日系咪仲系三字啊？定系会唔会跳去四字？上个礼拜系39系咪？ 哇，好离谱你真系。 咁今日礼拜你有冇食咗嗰啲咩好嘢啊？又你上个礼拜你狂食噶嘛？ 你仲敢咩？黐线， 唔系佢可能有食，但系佢唔敢讲出嚟。 唔会，我不都够胆讲嘅。 系啊。 今個禮拜佢應該係秘密練兵嘅。 冇，我真係唔覺得，我唔覺得，係啊，最多都係即係38.456咁嗰只。 唔係喎，即係我忍到手喎。頭先啊，你食個豐富早餐，你係咁啊問我食唔食？係 我問你食唔食？ 拒絕啦， 係啊， 好邪惡。 其實 最 前輩係試探佢嘅。 係冇錯，因為其實我喺度攣啲口水落，跟住我已經想試少少啊咁樣。 但係我話反而好期待佢點樣解釋咧？今個禮拜本身要罰佢跳舞㗎嘛。 係啊，未跳喎。 我係未跳，但大家放心啦，即係從唔係 有 湯 冇 見， 我不嬲都係咁樣嘅，係啊， 我都真係會做嘅。 佢一年後之後先埋單嘅， 我唔想求求其其咁做啊。 OK， 一月一號 再按啦，好，喂，嗱，咁啊，今日咧，一陣間12:00都會同你度一度啦，係咪先？ 係啊，梗係。 睇今日係咩數字啦，咁大家就佢上司就留意住啦。 係啦，喂，呢一排嘅話，我哋都覺得嘅就係話，楊洋突然之間精神好多， 精神 係啊，即係同我哋可以分享一下。 唔係，我覺得咧，而家可以開始高攀三位前輩嗰啲高 level 啊。 咩？ 我平時好低 level 咩？因為胃痛 咧， 冇 個 精神上 精神狀態。 你覺得你真係可以高攀咩？ 我咪就話可以嘗試咯，即係我起碼有呢個心態去嘗試。點解咧？因為我都我哋幾著名嘅營養師阿蘭啊，我有問佢意見嘅，咁佢都有介紹啊，你應該腸胃差，佢一嚟就估我，你應該係可能係 covid 之後咧個腸道嗰啲有益嘅細菌咧，死曬， 唔係話你有咩腸道易激嘅咩？ 啊，嗰啲咯，係咯，咁佢又同我分析又嚟，你食過啲咩？咁我哋喺度傾嘅時候，即係走廊見到嘅時候，佢就話啊，不如你試下買一個 益生 菌啦，我唔開名啦，咪先？咁但係我好多試下啦，點解食咗3日？我半年啊，我半年未試過屙一啲正常嘅條條啦。食完之後3日，哇！未見過香蕉嘅，就係香蕉好正常啦，即刻浮噶，半浮浸。因為咧，我真係 㗎， 我要分享，我要分享。有時咧係一個好好嘅 indicator 去睇下自己健唔健康。 係真嘅， 中醫講嘅，係最好就半浮浸。 啊哈，沉嘅又點啊？ 沉嘅即係實實的的冇水分咯。 我實的的，我即係唔夠飲多啲水。唔係，我哋呢一個係從呢一個醫學嘅角度，係 從中醫嘅角度分享 嘅。冇錯。 咁如果全部浮咧，都係唔好啊。 全部都浮嘅就 爛啊嗰啲 啦。係啦，冇錯。唔係，我覺得 OK 喎。 系真系要噶， 颜色都好紧要噶， 嗰啲啊， 系啊。 咩啊？我今日咧见到阿小杨杨咧，我感觉咧系一种诶好诶圆润啦，同埋系好精神啦。咁虽然佢话咧，琴晚都系唔系好够瞓嘅。咁當然，如果你瞓覺方面再即係改善翻啲，就仲加 就會高攀到阿馬老師噶啦。 咁樣啊？咁我寧願你 低要求啦， 你高攀我冇用噶。 你冇好學我， 係咯，真係好失望啊！對你 咁啊，係嘅，因為我唔知道啊，就原來你瞓覺嘅時候，你又會有另外一個問題，嗬？就因為咁樣，我話做咗環保小先鋒， 係 咪？ 係啦。就要跟下呢個前天文台台長嘅榜樣啊！我瞓覺都係唔開冷氣 嘅。哦 ，very good 啊！ 其實唔係唔想開，我想開嘅，但我開完之後咧，我朝頭早一熄冷氣咧，你知嗰個温差突然之間轉變咧，我會係咁打一次。 哦，咁你起咗身啦，其實有乜所謂啫？ 唔得，咁我做唔到嘢噶啦。 咁即係如果你用風扇 全日。全日就做唔到嘢。 嗱，我試過最高峰咧，最高峰點咧？真係打200個黑字。 哇！我見識過，我見識過， 係啊，係秘密。但如果你用風扇，你就冇事嘅，起身 冇事㗎，冇事㗎。 咁但係可能有時個風扇，你知可能因為太熱咧， uh-huh. 有時哇成身汗，瞓到成身汗，你都唔知道。 啊、你由細到大都係咁樣 的。我由細到大都係咁。Oh. 最嚴重係幾時咧？最嚴重係初中嘅時候。 你可唔可以試下個就係可能將佢校一個 timer？譬如可能你瞓覺嘅時候咧、啊，你熱嘅係啦，或者你因為其實咧到你誒朝頭早嘅時候都冇咁熱噶，你可以試下咁樣咯。 試過一熄冷氣咧，一出面嗰啲熱風一吹埋，話我出街嗰種熱咧、 嗯， 我一又熱又凍就唔得噶啦。 即係總之佢唔可以有屈室温嘅太大嘅差異、嗯，風扇就唔會令到間房太凍啊嘛。 係 啦，所以你離開間房都會差唔多。 對唔住，你呢一樣嘢嘅話，其實都有矛盾嘅喎。你話你瞓覺先至係咁樣啊，定係你平時都係咁咧？你翻嚟電台，你一樣係熱涼冷氣㗎。你一陣間你出去嘅話，你都一樣係熱㗎。咁、你咪一樣係會打200個赫茲咯。 但係呢排好咗，即係我大個咗之後好咗。點解咧？因為我會 keep 住做運動啊，游水。我係應該游咗一兩年水咧。我呢件呢、這個鼻敏感嘅情況先叫做冇咗咁嚴重。但係我 even 係咁樣咧，我都唔夠膽，即係重蹈覆轍啦。 哦， 你上次開冷氣瞓好耐之前啊？ 可能即係 年以年計。 真系冇啊！我谂我喺屋企呢三年都冇试过喺屋企。 我谂你出埠旅行 出埠，我尽量个冷气咧，譬如人哋我间房可能教18、19度啦， uh-huh. 可能系26、27度，系咪啊？即系 教到有咁热，咁热， 即系尽量唔好冻。 嗯，即系等你自己间房同出边嗰个温差唔好咁夸张，系啦，咁你就会好啲啦。 去旅行咁样，出面好冻，我入到啲暖气嘅地方， 个 鼻都会开始唔舒服。 哦，系噶，会噶。 嚴重的鼻敏感的聽眾就會很明白我這一件事了、真的不可以一凍一熱的、是會立刻離了、那個 鼻敏感 楊楊今晚執些東西過來我那裡我跟你住 你怎樣你又不開冷氣 其實我已經邀請了他了其實他可以來我的 地方因為我都不開冷氣 但他給檸檬你吃 那這些姊妹你怎麼解決呢你因為你那個位置是比較通爽 因為其實我是會、我覺得呢、反而是就是天氣熱的話你是應該出汗的、但是如果你是要開冷氣舒服到自己不出汗的話某些的機能我覺得是因為這樣而差的、所以我在家的話因為我自己可以控制到嘛，係、我自己屋企啊嘛，咁、所以我盡量嘅話咧，我就會唔開咯。咁同埋，因為我住喺新界嘅地方嘅話，著實係真係會比較風係會好啲嘅。咁、其實有時嘅話，我只需要嘅就係、開窗啦，同、埋開少少冷開少少呢個風扇啦、風扇嘅位置你只要係吹得啱嘅話咧、你循環到你室內嘅空氣嘅話，其實好多時候咧都係舒服嘅。當然唔會話舒服到、好似你開冷氣咁樣，但係個問題係我忍受得到咯。 我認同係出少少汗係。個人係會 係 好啲嘅， 係咧，即係我寧願咁樣咯。因為若果唔係嘅話，大家都知道啦，冷氣嘅話你吸得多嘅話，其實係會令到人好濕嘅。濕嘅話你就會攰嘅，咁嗰啲病就會嚟㗎啦。 所以我通常啲朋友做 office 嗰啲咧，由朝坐到晚冷氣嗰啲咧，你 feel 到成日都話啊好攰啊，周身唔舒服啊， 係 啊，你曬下太陽啦， 啱嘅，冇錯，冇錯。同埋嘅就係即係你都要喺平時食嘢方面嘅話要留意下咯。所以聽下阿徐 Sir 咧，咁啊就會成日都係因應住啲嘢咧，同大家講好多呢。方面嘅啲嘢，非常好嘅建議嘅。 我哋除咗取材咧，除咗一眼懶啦，其實我哋今個禮拜都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堂咧，大家可以上嘅。 真係有嚟啦！ 我咩講啦？ 樹窿啦。 今集係我哋最後一堂嘅學古文啊。 係啊， 好唔捨得。 啊、又唔係都見到馬老師嘅。 古文會轉英文啊嘛，係咪啊？ 唔係，我哋係古古話學語文， 係啦，都係嗰個系列。 冇錯。 係啦，但係古文咧就真係似乎好似都已經教咗一段時間啦。咁、我哋想學第啲嘢。 教咗好耐喎， 佢想增值，明唔明啊？ 系啊， 一堂嘅时间系啦， 嗰啲高质嘢你学 啱哇，不嬲都高质噶啦，马老师你俾嘅嘢 吓，嚟咁样嘅，咁我哋点都同啲同学咧要讲一讲嘅，我哋啲时间咧系略略调一调嘅， 系啊，系啦，呢个礼拜开始， 礼拜三咧我哋应该就有取材啦，但我哋会将佢咧就会调咗喺礼拜二，系啦，咁至于系礼拜二咧，我哋会有呢个新嘅环节啦，就系树窿树窿要揾我窿啦，会讲关于心理嘅嘢啦，咁而礼拜三嘅话咧，我哋就会将 AI babies 咧将佢现场。因为我哋会发觉嘅就系话，大家学嘅嘢咧，实在系喺半个钟头里面太 少啦，有时间啦，完全 系啊，追唔切啦！你冇发觉而家个报道咧，系咪每一日都喺度讲紧 AI， 每一日都 有新嘢， 有揾光 AI， 又有揾光 AI 啊！有人 send 我睇啊，我一早睇咗啦。 但系咧 ，AI 真系唔系样嘢得嘅，同埋暂时好多嘢咧，其实真系有啲缺点啊！大家清，即系你唔好认，你认清少少你就知。我今日咧尝试咧，我哋四个人出相嘅，咁咧网上咧有啲叫 AI drawing， 即系由 AI 帮你画啦，画到歪零歪称咧。 俾我睇啊！我想睇你张歪零歪 称。我一俾你睇。 即奇奇怪怪咁，所以唔系一定得嘅啊。咁我哋睇呢个班里边，我哋继续学习啊。好，咁啊，总之今日又有 我哋大家一齐系嘛，学唔同嘅 嘢， 令到大家咧都精精灵灵， 学多啲高质嘢， 准备考试啊！嗱，你讲嘢还讲嘢， 今日考试啊， 转过嚟， 考咩考试啊？ 唔系啊，我准备我自己报读 AI 嗰啲课程。 哦，明白明白， 犀唔犀利啊？ 好，几好啊！ 榜样嚟啊，马老师，活到老，学到青春。 啊，佢真系有啲高质，而家佢中质 啊嘛， 中质， 你又唔想捻你大髀， 又冇第又冇第度可以捻， 肚腩啊，继续戳佢肚腩。 系，希望大家一齐加油。 好啊， 加油。好啦，咁至于今日嚟讲嘅话咧，咪天气都系热嘅，咁所以大家都要小心啲啊。呢一排都系咁样啊，又落下雨啦，又好下天啊，咁样。 冇错 啊。系啦，咁天晴啦，同埋炎热啦，咁短暂时间会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仲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嘅东至到东南风啊吓，咁啊至于离岸风势嘅话，间中清劲嘅。 不过上个礼拜讲个古超好似唔嚟啊嘛，我已经冇听到佢个名啦。 古超，古超，你同学啊，姓古叫大超啊，超哥啊， 古超一个风嘅名，好奇怪。 嚟啦， 叫古超， 咁咪好咯，都唔知边个安咗。有时候啲名你觉得唔 系 好奇怪， 最劲嗰个叫山竹牛肉啊，记唔记得？ 有嗰啲叫榴莲噶嘛， 系啊， 有榴莲有。我哋介意一个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发展局成立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以统筹、倡导同埋推动北部都会区嘅发展。北部都会区筹备办公室主任邱卓恒出任统筹办事处主任。发展局话，北部都会区以国际创科新城为主题，计划涵盖土地发展、房屋供应、交通基建建设、生态保育、产业发展以及政府和社区设施等领域，多个政策局和部门都会参与，办事处将会承担整体统筹和推动的工作。局方又说，办事处今年内将会制定和公布北部都会区行动纲领和具体计划。政府向城规会建议，将粉岭高尔夫球场计划兴建公营房屋用地暂时修订为未决定用途地带。城规会今日举行公开会议，听取意见和申述。社区组织协会几个成员在会前到场请愿，希望城规会能够维持土地作公营房屋用途。协会副主任施丽珊表示，目前有超过22万个居住在环境恶劣的农屋、板间房、劏房等不適切居所的居民，需要改善居住环境。他说，高球场用地原先计划是原先是预计提供12000个公营房屋单位，最快可以在2029年入伙。他担心项目未来兴建的单位将会减少，令上楼的时间更加长。他们向城规会方面提交请愿信，并且会在今个月底出席会议表达意见。正对俄罗斯展开反攻行动的乌克兰宣称从俄军手中收复东南部三个村庄。乌克兰军方发言人说，其中被收复的两个村庄位于东部顿涅茨克地区和南部扎波罗热地区之间，乌军亦都俘虏多个俄军士兵和亲俄武装人员。乌克兰国防部亦都说，在南部重夺一个村庄控制权。乌军在南部战线往两个方向分别推进300和1500米。俄罗斯国防部就表示，防空系统在亚速海港口城市别尔冈斯克附近击落一枚乌克兰导弹。俄罗斯之前说，乌军企图攻击黑海一艘舰艇，但是失败告终。另一方面，乌克兰当局说，在克尔松疏散受卡霍夫卡水坝缺堤影响的居民的时候， 一艘疏散的船遭到俄军炮击，造成三个人死亡，十个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国际刑事法庭已经对缺堤事件展开调查工作。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本周中后期天气持续不稳定。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303点，跌86点，总成交金额292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18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30点，升3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35.4跌6毫，盈富基金19.57跌9仙，恒生中国企业66.46跌4.2毫，邮储银行5.27跌7仙，友邦保险80.85升1毫，美团125.5跌6，比亚迪股份255.2升4蚊，阿里巴巴83.2跌7毫，南方恒生科技3.83.4跌3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39.61，瑞士法郎0.906，加元1.335，人民币7.145，英镑对美元1.257，欧元对美元1.074，澳元对美元0.674，新西兰元对美元0.612。日经平均指数报32485点，升220点，港金报18,31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4.72美元，卖出1955.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康庄道去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康庄道去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翻去尖东消防局啦，咁亦都影响到畅运道去翻康庄道咧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柯士甸道啦，近住好兆联行噶，咁另外啦。天后廟道近住百利大厦对出咧，由于有工程啊，由而家至到正午12点，由双线双程行车咧就改做单线双程行车。咁另外，大老山隧道去翻沙田方向，管道里面快线有坏车阻路，咁影响到而家大老山隧道去翻沙田方向咧都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建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在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着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尖沙咀的摩地道由于有爆水管，摩地道去红磡方向近着碧仙途路现在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的，经过小心。另外长沙环的荔枝角道兴华街交界由于有水管急收，现在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红磡绕道都会海入尖沙咀，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常德村，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和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三叉戟，三位演技派大叔陈建斌、董勇、郭平领衔主演。 由郭平饰演的潘江海，外号大喷子，善于审讯、追踪信息，三叉戟之中口才最好的一个。在他盘问之下，犯罪分子都会日日照应。 国剧夜场三叉戟，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啊。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香港有冇动物园？ 有，风骚动物园啊嘛，有好多动物噶，例如 咩？我系小羊羊 Brian， 盯住我把声，即系人都晕啊！ 走啦，我系骏马强，高大威猛靓仔噶。 喂，你系龟啊？ 吓、啊，龟点叫噶？ 犯龟啦！我系猫 B A， 最犀利就系我把嘴。 我系马骝张，唔单止中意食蕉蕉，而且中意蕉蕉同大家做风骚快活人添，嚟啦！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节目。咁其实而家都市人咧有一个习惯，我相信在座咧，包括我自己咧，都系有嘅。但有几严重咧，就好难讲啦。就系用手机，全程用手机。咁咧就外国有一条片咧就摆上网啦。咁样啲人咧就喺度评论啦。哇，乜咁样嘅咁样？你觉得咩场合之下咧系唔应该仲揸住个手机咧？即系如果就咁问你呢？ 去洗手间， 唔系去洗手间先， 去洗手 间揸 手机啊， 同朋友食饭啊、宴会啊，真系唔好用。 但系我真系想同大家讲清楚嘅就系去洗手间系真系唔好揸手机嘅。 哦， 因为我试过就有一段时间咧就怀疑自己好可能嘅就系有啲唔系咁好嘅事发生，就系、是、有便血嘅情况。跟住咧就我个医生朋友同我讲，佢就系话记住去洗手间嘅时候唔好，即系你要心无杂念，以及嘅就话要改咗个习惯嘅就系、是、你冇即刻走，就即刻要离开， 唔好坐喺度睇手 机，就唔好喺嗰度咧睇手机啊，坐喺度就睇杂志 啊。 总之嘅就系你一定要有一个咁嘅习惯，如果唔系嘅话咧，其实系会令到你个位置咧就系会有啲嘢系会松弛，咁其实好多时候就会有痔疮嘅，咁所以佢就系话佢呢一样嘢系真系唔好睇手机，我唔系讲少噶，系啊，唔系讲少噶， 同埋有一个原因唔可以喺厕所睇手机，就系、是、我试过咧。我去厕所睇手机嘅时候咧，清理嘅时候跌咗部手机落去， yeah! 好核突啊！心谂执唔执好啊？ 执啦！ 佢浮定浮沉啊？ 唔系，佢已经同佢哋融埋咗一齐啦。 咁又点啊？ 好核突！ 你都要执噶？ 咁我但我唔系我 执嚟都冇用喎。 唔系，但我系 唔系？但你冇理由俾佢塞住喺度噶嘛？ 系啊，但我谂咗。死！我執唔執咧？即係我未試過咁樣嘅，即係可能最後就戴翻個手套咯。 係 OK。 呢個人都好奇怪。 唔係係咪？所以阿馬老師， 我你邊隻手執？你冇掂我，你 佢仲未洗手啊？ 原來係今朝嘅事。 唔係而家個，唔係而家嗰部係嘛？ 係啊，將個手機掂落。 系啦，咁啊，而家都市人咧，就甚至咧，你有时见到街上面过马路嗰啲咧，其实佢都冇，佢跟人过嘅咋，佢即系红灯转绿灯，佢跟人过，佢只眼咧都系望住手机嘅咁样。好啦，咁啊讲咩咧？就系、是、外国咧有一对新人结婚咧，咁就好啦 ，You may kiss the bride， 跟住另一转头咁啊行个红地毯走咯，接受大家祝福啦。呢个时间嗱，个新郎咧即刻掹个手机出嚟，咁佢两个新娘仲翘住佢噶嘛，佢但系个新郎咧两只手就喺度滑手机啊。打 message 啊， 结婚都仲要咁， 系啦，咁咧就影到个新娘咧，最初都容忍咗一阵，但系收尾就 黑面 闹佢啦，即系黑面啊嘛。叫佢拎翻埋，咁個新郎就係好似，是但咯，咁即係好似都唔覺得好 guilty 咁樣，但係都照代翻埋個手機嘅咁。如果你係嗰個老婆，你嬲唔嬲啊？阿 Sam， 即係佢一行紅地毯又已經掹個手機喺度。 首先一樣嘢嘅就係，既然要結婚嘅話，係咪應該個手機都要擺低咧？係 啦。 即係我覺得，若果萬一你話真係大家喺度即係宣誓嘅時候，你突然之間 響 啊，都唔好啦，係嘛、啊？我諗首先即係。我 首先 你就我唔会呢件事唔会发生咯， 咩执起佢？ 执起个电话唔俾佢， 一拎起佢， 系啊，即系唔会俾佢攞，系啊，唔会俾佢攞住咯。 其他人都要揿住佢。 所以我系谂啊，其实佢系咪复紧啲好重要？譬如话一阵间个车喺边度等啊，今晚喺边度食？ 有伴郎，冇错啦。 我尝试帮佢揾 你 啊！ 你点解要尝试俾佢有个 excuse 啊？ 我头先都系 Michael 打咁，系咪有啲好 important others 佢揾唔到路嚟现场啊？但我就心谂有其他伴郎伴娘帮手噶嘛？ 嗰个 moment 佢除咗讲 I do 之外，咩都唔使做，系咪先？系啊，拖住个老婆跟住行出去，好嘢好嘢，接受祝福，影相，讲完啦， 都几唔尊重个仪式噶佢。 咪就系咯，倒转你老婆系咁样，你中唔中意咁啊？ 抢佢手机， 又或者个就系同你喺度宣誓嗰只嗰啲，诶，等等，佢听听个电话先咁样，我唔 OK 啊， 拍翻球又系等阵，咁 系啊 ，selfie。 咁或者唔系结婚咧？如果你同佢行紧街啊，拍紧拖啊嘅时候，佢啊耐唔耐坐低就睇手机啊， 都唔得啊！ 我唔得，我唔得，我唔可以。 我又唔会，即系我系我可能有好多有时啲朋友揾你有啲决定要做咧，咁你要即刻复佢。 唔得， 譬如拣嘢啊 ，A、B、C， 你拣边样要 confirm 咯。咁呢啲 我睇下你做乜嘢工种啦，啱唔啱？ 我觉得冇嘢咁 urgent 嘅。 我都觉得冇嘢系。仲咁緊要到，真係 呢一分一秒即刻決定，冇可能。 唔怪即係生意失敗啦。 我注定噶啦，唔係我注定噶啦。 馬老師， 你 唔失敗， 冇錯啊！我有温情，我有友情，我有親 小羊羊才 介。因為呢一個係一個 respect 嚟嘅，係 啊， 一個尊重嚟嘅。 喂，就算啊，你生個超人嗰啲嘢，你萬機又如何啫？ 人哋先至唔會成日揸住個手機啊， 玩手機， 梗唔會啦，有人幫佢做噶嘛。你咪就係做李嘉誠咯。 网上情，目送龙应台。当我仔仔翻学第一日，我同佢手牵住手，穿过好多条街，送佢翻学去。好多好多细路仔喺操场上面等紧上堂嘅第一声铃响，小小嘅手圈在爸爸妈妈嘅手心里边，怯怯嘅眼神打量住周围。铃声一响，人影错杂，奔向唔同嘅方向。不过喺咁多穿梭纷乱嘅人群里边，我好清楚睇到自己个仔嘅背影。就好似100个 BB 一齐喊嘅时候，妈妈依然可以准确听出自己个仔喊声嘅位置。我仔孭住一个五颜六色嘅书包跑跑跑，但系一路跑一路拧翻转头望住我，好似穿越一条无边无际嘅时空长河。佢嘅视线同我凝望嘅眼光隔空交汇，我睇住佢瘦小嘅背影消失喺班房里边。到我仔16岁去美国做交换生一年，我送佢去机场，讲再见嘅时候照例拥抱一下。我嘅头而家只能够贴到佢个胸口，好似抱住咗长颈鹿嘅脚。佢好明显勉强忍受我呢个妈妈嘅心情。佢喺长长嘅行列里边等候护照检验，我企喺外边用眼睛跟住佢个背影一串一串向前行。终于轮到佢啦，佢停留咗片刻，攞翻个护照，闪入一扇门，转头就唔见咗啦。其实我一直喺度等，等佢消失之前会拧转头望我一眼，但系佢冇，一次都冇。而家佢21岁，翻大学。亦都系我教嗰间大学，就算同路佢唔肯坐我嘅车，即使同车，佢会戴上耳机一个人听音乐。有时佢对街等候一个公车，我喺上面望落嚟，一个高高瘦瘦嘅青年，眼睛望向灰灰色嘅海，我只能够想象佢嘅内心世界系点咧？我入唔到去，冇几耐公车嚟啦，挡住咗佢嘅身影。架车开走咗，一条空朗朗嘅街，只系得一只油桶喺度。慢慢我了解到，所谓父母、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住你哋嘅缘分就系今生今世不断目送佢嘅背影渐行渐远。你企喺小路嘅呢一边，望住佢逐渐消失喺小路转弯嘅地方，佢会用背影话俾你听，唔使追啦。我慢慢意识到我的落寞同另一个背影有关。諗返当我读完博士学位返大学教书，去大学报到的第一日，我爸爸用他个好旧的运送资料的廉价小货车送我。到咗啦，佢唔开大学门口，係停喺侧巷嗰度。摆低行李之后，佢上返车，明明已经启动咗引擎，又搞低车窗话：女啊，爸爸觉得好对你唔住啊！呢个咁嘅车实在唔系送大学教授翻工嘅车啊！我唔揸喺门口啦。跟住我睇住佢嘅小货车慢慢倒车，然后驶出巷口，留下一团嘅黑烟，直到架车转弯唔见咗啦，我仲企喺度发呆。十几年后，每一个礼拜我要医院探爸爸。推住佢嘅轮椅散步，佢个头无力地低垂到胸口。有一次发现佢嘅排泄物淋满咗佢嘅裤，我踎低用自己嘅手巾同佢抹，我嘅裙都沾上咗污糟嘢。但我就要咁样赶回学校上班。护士接过佢嘅轮椅，我攞起皮包，望住轮椅嘅背影消失喺门后边，然后。有一日，好多年之后，火葬场嘅炉门之前，爸爸嘅棺木系一只巨大沉重嘅秋柜，慢慢向前滑行。我距离呢个炉门不过5公尺，雨丝被风吹斜飘进长廊。我掠开前额嘅头发，深深嘅凝望，希望记得最后一次目送爸爸离开。我慢慢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不过意味住你同佢嘅缘分就系今生今世

我是方力申，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老豆咧细细个就同我讲噶啦，出街咧唔使谂噶，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咧食饭咧净系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亚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马老师早唞， 早晨早晨。你觉得你讲早唞好好得意，好 唔系啊？ 特别啊！ 我唔舍得你啊，因为你话下个礼拜你唔教啦嘛。 佢教， 你教嘅。不过咧，会有位教授同你一齐教。 冇错啦，系啦，因为咧，我发觉咧，对住你哋咧，我唔想嘥时间。 嗯，我都系。 好啫，邋遢。 成三。 今日我要讲嘅题目咧，就系因为咧上个星期咧，国内开始考高考， 系啊，紧张， 哇，有1300万人。咁于是我突然间谂起咧，啱啱 DSE 又考完啦，咁谂起考试出猫啦。 嗯， 三位在座有冇出过猫啊？ 人哋而家考紧高考， 系啊，我谂起呢个课题啊， 即系由考试谂起出猫啫， 冇出过猫， 冇出过猫， 真系唔敢嘅。我唔 系咩？我小学出过，但系我出完猫默书啊，咪出完猫默书都。都唔合格啊！ 咁咪 出错猫，出错猫， 系啊， 出错猫， 因为会抄错噶。 你哋真系惊噶？ 惊噶？点解唔？你唔惊噶？你出猫噶？ 我出过一次啊！ 你点出啊？你嗰时 出咩猫啊？大猫 出啊？ 出咩猫先？考试定测验啊？ 考试嚟， 衰 嘅 你，仲够胆讲出嚟啊？ 唔系，我觉得 咁我要大家即系。我会 即系唔好咁做， 系啊， 系啦，反面教材， 抄成份卷入去，但系真系好惊。 点解可以抄成份？ 点解你有份卷啊？ 我唔知点解嗰阵时会知道嗰个试题。 唔知点解会知道啲试题？ 系啊， 老师你出大啦！ 我估，因为咧可能咧 A 班考先，到 B 班系咪咁啊？ 同一齐考， 咁你冇理由有试卷。 我真系唔记得。 唔知点解啊？你睇下呢啲咁嘅人，几衰啊！ 系啊，所以后来 咁但系嗰一次 错二啦， 咁点啊？ 100分， 咁睇咩点？ 唔記得啦， 又唔 即係其實係出貓都係失敗嘅喎，係咪？即係樣樣出貓又失敗，你出貓又失敗咯，係咪？ 真係失敗。 其實寧願你失敗， 係啊。 如果你可能你咁樣成功咗之後嘅話，你以後就會係咁嘅啦，你冇好人做㗎啦。 同埋出貓嗰個心態好緊張㗎。 梗系啦，你做咗啲唔啱嘅事啊嘛，你自己知道。 嗰时 如果出猫都唔惊，咁不过都唔系人嚟噶咯，嗬？我好难听到啲人讲嘅就出猫就可以名正言顺，名正言顺就出猫啦。点解叫出猫嘅？ 系点解要出猫？ 真系唔系出老鼠嘅， 唔系出狗啊？ 系啊，我嗰啲咪出老鼠啊？嗬，鬼鬼鼠鼠嘛，系咪？ 点解叫出猫咧？ 猫 系咁嘅讲法，会唔会俾人捉嘅？ 唔系， 因为猫代表一啲错误嘅嘢，以前。 嗱，有三个讲法，唔系都唔啱。以前咧喺北方咧，猫咧，即系躲躲猫，你听过？ 有， 猫系即系匿埋。 捉因啊嘛，躲躲猫系。 系啦，即系北方好兴嘅。咁只猫出咗嚟咧，即系话咧，你收埋啲嘢咧，即系嗱， 就唔可以俾佢见到。 系啦，唔可以俾佢见到嘅。系啦，一你走咗出嚟咧，就叫为之出猫啦。另外一个讲法咧就系 copycat。有冇听过啊？ 听过啊， 系啦，佢哋即系喺外国英国咧，就猫咧其实都系唔系咁好嘢啦。 即系出猫系译英国嗰个 copycat 过嚟噶，你 系中一个 讲法，有其中一个讲法， 有 两个讲法， 仲有一个讲法， 仲有一个讲法咧， 你估啊？ 好啊， 你讲少少俾我哋估啊？系咩年代啊？我知三国。 春秋 呢个 战国， 春秋战国嗰阵时冇考试，系啦，但系咧同一个字有关嘅。我哋俾大家即系睇下你嘅联想能力， 好啊， 同一个毛字有关嘅。 边个毛字？ 一条毛 个毛啊， 哦，出毛啊， 系啦，嗰个叫出毛， 本来叫出毛 怪， 你出晒啲毛啦， 你有冇睇错咗啲资料啊？ 冇，其实出手啊，其实系出手啊，佢调翻转啊，嗰个嗰一撇，佢勾。是不是出手啊马老师你看得出毛啊 他又呕啦他又呕啦又。你出毛。啊为什么啊是不 是 出毛变出猫啊 是。 因为 我出包嗰时候你好紧张，咁所以咧啲汗毛咧会冻起，爆咁冻起，会唔会系咩咁样啊？所以就叫做出毛。 因为有啲啊，啲阿妈成日话啲仔嘛，你啊而家。出齐毛啦，有毛有嘢，你识飞啦，你识出猫啦，咁啲老师就话你出晒毛啦，你识得出猫啦，啱唔啱？ 其实都系唔好俾我哋越估越估越远啦。 但系毛同唔同个读音啊，有冇关系啊？毛 有关， 毛 系 啊，即系毛就猫， 慢慢转咗。 有 毛点解叫出 毛 咧？ 粗毛 系啦，系咪啊？你不要粗毛啊！ 你不要粗毛。 我哋嘅以前嘅就吓你粗毛， 粗毛。 咁样话人啊，唔好听，我都觉得，我宁愿你话出猫， 都系出猫。 系 你出， 我好少支持你。 出猫， 今次支持你 啊！同一阵营啊，今次难得。 咁系几时噶？来自系咪三国？ 唔系 战国时代。 嗱，好正经 啊！ 系啦，咁啊，点解会叫做出毛咧？佢个毛咧喺北方咧。有啲唔規矩嘅意思， 啊係啊， 係啊，即係 無手無腳， 冇錯啦， 係、 啊。凡係個無字咧，都係唔規矩。 我都話你啲資料都唔知邊度睇。 咁如果一毛不拔，冇唔正經啊，係咪先？ 你嘅一毛不拔，我理得你一毛不拔咧，我冇興趣知啦， 冇唔正經、啊。 佢對無手無腳比較有興趣、啊。 所以 睇到無手無腳就 一定哇正啊， 唔正啊， 哇！即刻睇啊！ 我等佢咪后面咪倾话睇戏嘅，佢睇一个女演员话俾人哋。 对啊， 咩就佢即刻睇啦， 系啊，即刻睇啦， 俾人无手无脚即刻睇啦， 佢冇呢啲嘅话佢唔睇啊，佢熄咗佢， 够未啊？ 够， 重够未 好啊， 好辛苦， 即系又无手无脚嚟嘅，成日出猫，我真系估唔到啊，都唔关事嘅， 粗猫粗猫， 做啲唔规矩嘅嘢， 系啦，咁啊跟住转咗过嚟就叫做出猫出猫咁样。 咁如果第时有人摸我，我你话啊出猫咁样，因为无手无脚嘛， 你报警 猫手猫脚我啊， 即系出猫等于无手无脚吗？ 你报警啦， 系咩？ 你嗌你呼叫啦， 我好难得有人， 冇乱讲嘢，冇乱。 O K， 系啦，系啦， 唔好 讲 少嘅啫，唔系嘅。 O K， 继续啊，老师， 我想问下啦， 你又呕啊？你 冇 嘢啊？ 我真系有少少 神神呕啊！ 笑到系咁 嘅啦， 神起啊，神起。 系呢个好严肃嘅问题嚟， 系点 咧？其实咧，响考试咧，即系中国。舊時考試制度咧已經有1300年嘅歷史啦，咁總共出咗咧800個狀元，係啦， 咁少嘅， 佢咪一年一個 個比例， 佢有時又冇考，有時戰亂，係啦，咁你有冇興趣知嗰啲題目啊？考試嘅題目 想啊， 講 啊，係啊，即係考狀元嘅時候 啊，係啊， 好啊，好啊， 嗱，曾經咧響。开完年间，你都唔知几时系开完嘅啦，睇你个衰样。 开完度我知喺边。 咁咧，佢哋好兴咧。 开完 party 我知。 写诗嘅，曾经有个题目咧叫《终南望雨雪》。 咩噶？ 终南知讲咩 啊？ 终南望雨雪 系啦，终于个终，南方嘅南，望系望远处，雨雪咧就系。姓余嗰个余雪，咁呢个就系题目啦。佢其实咧，你 就叫你做咩啊？ 作诗， 哦， 作诗， 即系用呢五个字作诗。 系啦，即系个题目要切题嘅，就要你作诗。 终南望雨雪， 系啦， 哦， 咁样你我咩啫？ 出猫我就 你作句啊，又系一人作句啊。终南望雨雪， 终南望雨雪， 系啦。 我嚟先啦， 月有阴晴圆缺， 好有诗意啊！我又嚟， 到你。 终南望雨雪，听日港台有得捐血， 好嘢！ 我哋听日有捐血车啊！ 喂，开完年间点会有 捐血啊？ 捐 血啊 嘛 ，OK OK， 系 OK， 捐血， 好嘢，好嘢， 到你。 终 南望雨雪， 系 天气热，唔开冷气就要将衫脱。 哇！咁你跟住咧一路 咁边个系状元啊？如果三 个，你哋话事啦。 状元 咁啊，跟住咧后来咧嗰啲题目越嚟越复杂。复杂到咧有一条咧，我谂冇乜人识噶啦， 我嚟听下。 系咁呢个响又系可圆连家。 老师啊，但我想问嘅，其实佢呢啲冇标准答案啦。如果而家啲现代嗰啲有标准答案噶嘛？ 系啊，其实系嗰啲阅卷员咧， 佢中意边个就 你可以咁讲，但系你咁空闲嘅你阿仔， 因为我觉得唔 fair 啊，唔 fair。 好似佢打过， 你唔好 cut 啦。 我冇办法， 仲身体 啊，少啲啊。 嗱，去到宋朝咧，哇！啊，唔系，都系开元年间啊！佢有个题目咧，真系好深，我即管讲嚟听下吓。其实咧就系、是、试洛州进士察问四道啊，即系考一啲策略。 哦， 即系佢讲 咩试洛州啊？头先你话咩州啊？ 察问四 洛州， 洛州察问 进士察问四道，即系考进士嘅。 我连呢句都唔明嘅。 系啊，佢个题目我大家我谂都唔明嘅啦、嗯。有征无战。道存制愚之机，恶杀好生一扎嘢，其实咧简单，大家都唔识噶啦。大概就系问咧，点、okay. 样停战止戈、 嗯哦 okay. 啊？走和平发展嘅路线，系、 嗯、 啊， 嗯、直接问直接问好咯。 唔系啊，因为嗰阵时嘅年份已经唔同啦。佢想咧嗰阵时嘅政府咧就想即系、就是、有啲有才能嘅人咧、 哦， 除咗吟诗作对之外咧，真系考啲策略嘅成，系、 嗯、 啦。咁、 嗯嗯嗯、 你自己写咁样， 即系评论文呢啲系 冇错啦。议论文， 议论文啊， 系啦。咁、嗯、你又谂下以前古时啲人点样出猫咧？嗱、一样有出猫喎。 电视剧咧，嗰阵时咪大袖阔袍嗰啲衫嘅， 写喺里边， 摄喺入边咯， 都有。 即系写一张字条啊，写、嗯、张字条，跟住佢摆喺里面， 净写喺啲棉嗰啲衫度。 嗱，写落件衫度， 唔系有啲人咧，就即系真系历史文物咧，就揾咗一啲嗰啲微型书啊。即係好細本嗰啲咧，寫咗好多嘢喺度咧。據講咧就係嗰陣時咧，佢哋塞咗落個衫袖嗰度出貓啊。 嗯， 係啊。 咁但係你都要拎出嚟對住嚟寫㗎。 係啊，唔係咁佢可能唔成功咧。 有冇出貓？有冇出貓好著名嘅人啊？ 馬小強， 你一定有㗎、啊。 我講個故事你聽先。 啊， 嗰個故事咧就叫做出貓咧，其實另一個名咧，即係作弊另一個名咧，就叫做捉刀啊。捉刀啊！咁你话说咧，嗰时咧曹操咧好矮嘅，佢觉得自己个样唔靓仔啊，唔够威猛嘅。 好惨，又矮又唔靓仔。咁 曹操啊，即系嗰啲豪杰，你谂下。 所以佢一定要煮豆燃豆机啊！ 唔关佢事，个仔啫。咁咧有一次咧，有个匈奴有个使者嚟，咁佢又惊，哇！自己好似 唔够威， 好样衰， 系、 啊。于是就揾一个人出嚟。 扮自己啊！ 扮自己，佢就自己就企喺侧边，攞住把刀，就睇下，即系睇下嗰个匈奴嘅使者啊，同睇下嗰个即系代 佢 嗰个人点样啦。咁啊，即系礼节性来往之后咧，走咗啦。咁跟住咧，佢就问嗰个帮佢手嗰个，喂，匈奴嘅使者咧有咩讲啊？ 但佢唔系企喺侧边嘅咩？佢 系啊，唔系咁佢企远噶嘛，有时听唔到嘛。咁、那个匈奴使者就话咧，哇，即系嗰时仲系汉朝，就话哇，你哋个国军几威猛，即系代佢嗰个咧、不过喺后边咧拿住把刀嗰个咧， 肯定唔系佢讲嘅。肯定唔系匈奴使者讲嘅， 因 为 差鞋仔讲 嘅， 系差鞋仔。 我系佢，我都会咁讲。 佢话你个样劲啲， 一定系呢个我眼目都几大，一定系咁样讲，俾翻面佢嘛。 啊，你讲就有道理 喎、 啊。 系咧。 梁 我都同意，因为佢惊一阵间咧空盖过主咧，阿曹操舐下就劈佢嘅， 搵人捉走。 你谂下佢咁睇唔起自己， 系啊， 曹操系咪啊？ 所以咧。出貓又都叫捉刀，即系作弊啊！又叫做捉刀啦，就系、是、阿曹操呢个故事发展出嚟嘅。 因为佢真系把刀， 系 啦，曹操真系把刀，所以佢就系 捉 刀 人，捉刀啊，即系就叫出貓啦。咁你知唔知阿曹操点样对嗰个匈奴使者啊？ 赞佢 热烈欢迎送恭贺送走佢， 系啊， 佢俾人杀咗佢， 哦， 因为佢觉得佢睇穿咗， 哦， 即系睇穿咗佢先系一个即系。 曹操谂多咗， 佢睇唔穿咧，可能照杀嘅。其实 我谂多咗， 我觉得其实佢睇边，你真系威猛，好彩有你咋，其他嗰啲全部唔得，咁一样斩，系咪先？ 睇穿咗有咩问题啫？ 即系觉得呢个人太犀利咯。 劲啊嘛！ 佢太犀利，佢 但佢侍者嚟嘅啫 喎。以前就唔斬侍者，唔知佢真係斬咗。 哎呀，你話幾危險呢？ 係啊，所以大家唔好出貓啊！ 梗唔好啦， 出貓幾啱㗎。 同埋應該對自己有信心咯。 冇錯啊， 係咪先？哎，唔係罪嚟㗎嘛， 醜樣都唔係罪嚟㗎嘛。係 咯， 塊面長都冇事啦。 咁又唔關佢事。 你講邊個啊？ 數十年，原來眨眼就過，能共一起算是緣分。夢幻般一生，付出努力，收穫也算不錯。心知道，凡事會有終結，各生東西日子已練。明白分開一刻，未想告別，燈火只未熄滅。凭着爱，有爱在你我心中，凭自信，我哋闯出温暖时空。凭合作，岁月编出美梦。I believe love is in our heart.幻变，就算分开也愿常在笑。人是生于斯，目光消灭，只望永远可见。可知道，言值总有终结，回味细数甚多片段。情愿潇洒挥手，用歌送别，他朝偶遇重见。凭着爱。有爱伴你我心中，凭自信，我哋闯出温暖时空。凭合作，岁月编出美梦。We believe love is in our heart. 温暖嘅呢首由此至今11:29， 疯狂想靠至今。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32度气温，相对湿度66%嘅。星期一天气酷热，短暂时间有阳光，有骤雨，局部地区亦都有狂风雷暴。先听听11:30新闻报告、财经消息，翻嚟继续风骚快活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推出10项措施，加强精神健康支援，包括个案经理同严重精神病患者的比例优化到不少过1:40。医务卫生局副局长李夏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被问到，2017年的精神健康检讨报告已经建议在3至5年提升有关比例至1:40。點解仍然未達標？佢話相關比例曾經達到1:40，但係醫管局近年有好多人離開，將來能唔能夠做到要視乎人手。李夏恩又話：鑽石山持刀謀殺案同資源、人手同埋跟進不足無關，但係佢認同如果能夠增加人手，相信有助支援嚴重精神病患人士。對於本港目前只有400多个精神科醫生，同世衛建議嘅700个有差別，李夏恩話可以探討係咪。再加强公私营精神科医生合作，包括家庭医生协助处理轻症。 上星期六因为炎热天气而需要放弃的一只巨型橡皮鸭，经检查之后，朝早由一艘等船运翻金钟对开的维港海面。现场可以见到船上设有机械吊臂，将橡皮连底座浮台吊起，亦都有几个工作人员为黄鸭重新充气作准备。主办单位话，橡皮鸭将会再次在维港海面展出。主办单位表示，橡皮鸭上星期六运翻青衣船厂检查，进行反复测试。又话根据天文台预测，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团队会尽最大努力守护橡皮鸭，感谢社会大众的关注和支持。发展局成立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以统筹、倡导和推动北部都会区的发展。北部都会区筹备办公室主任邱卓恒出任统筹办公室主任。发展局说，北部都会区以国际创科新城为主题，计划涵盖土地发展、房屋供应、交通基建建设、生态保育、产业发展以及政府和社区设施等领域，多个政策局和部门都会参与，办事处将会承担整体统筹和推动的工作。局方又说，办事处今年内将会制定和公布北部都会区行动纲领和具体计划。北韩朝中社报道，北韩领袖金正恩致电俄罗斯总统普京，祝贺俄罗斯国庆，表示愿意同普京紧密携手，进一步巩固两国战略合作。金正恩在贺电之中说，朝俄友谊是两国宝贵的战略资产，不断升华发展两国睦邻合作关系是北韩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他说，俄罗斯人民正为粉碎敌对势力侵犯国家主权、安全、和平生活的威胁和挑战奋力斗争，北韩全力支持俄罗斯维护主权和发展利益，向实现国际正义迈进。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酷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本周中后期天气持续不稳定。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298点，跌91点，总成交金额381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22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39点，升4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7.6，升个六；盈富基金19.58。跌八仙，恒生中国企业66.46，跌4.2；美团126.2，跌9；比亚迪股份254.6，升3.4；友邦保险81.05，升3；邮储银行5蚊系啱啱转咗5.25，跌9仙；阿里巴巴83.5，跌4；南方恒生科技3.85.4，跌1仙。东方甄选31.4，跌个六。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39.5，瑞士法郎0.904，加元1.335，人民币7.144，英镑对美元1.257，欧元对美元1.074，澳元对美元0.674，新西兰元对美元0.612。日经平均指数报32461点，升197点。港金报1828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6.19美元，卖出1956.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顾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康庄道去油麻地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部分行车线重开，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红隧嘅收费广场。睇翻其他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喺彩虹村桥面。柯士甸道去返红磡方向近住漆咸道南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喺弥敦道。封路情况，尖沙咀的摩地道由于爆水管去返红磡方向近住碧仙途路，部分行车线是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要小心。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向九龙、红磡U道都会海日方向尖沙咀、青山公路中山台向荃湾，还有宝林北路消防局方向翠林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八三零，佟大为、魏晨、于文文主演《消失的孩子》。 冬至清晨，由董大为饰演嘅杨远，佢九岁嘅仔望望喺楼梯之间消失无踪。但系点解竟然会有人怀疑杨远呢？ 除了你，应该没人想带望望从这个家逃走吧？ 国剧八三零《消失的孩子》，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鍾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早上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就找些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聊下天，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揸车，揸车的时候听下收音机，回家看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是年纪大或者年纪小的，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重要是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㗎啦。 哇，好开心喎、 啊。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好，欢迎我哋风骚快活人啊，讲下电影、电视剧集啊、等等等等。咁我最近咧睇一套纪录片，关于咧即系一位好大只嘅男演员啦。我记得上个礼拜我都讲过佢一套嘅电影啦。但系呢个就唔系电影嚟嘅，系佢一个个人嘅 documentary。咁啊有佢嘅访问啦，有一啲其他明星讲佢啦咁样。佢个名字叫阿洛舒华辛尼加，我成日惊讲错啤酒。阿洛舒华辛尼加，咁啊由佢最细个嘅时候开始讲起，咁佢细。这个咧就啲奥地利 Austria 出世啦吓，咁啊有一个唔系太愉快嘅童年，因为细个嘅时候咧，阿爸咧好恶嘅，成日咧抽条皮带，外国人好兴掹条皮带出嚟就打噶啦咁样，咁啊有佢咧，佢哥哥啦，咁啊成日都系觉得唔系几开心，好得意啊佢。话、有时我都怀疑，其实佢系咪我爸嚟嘅咧？你会唔会噶细个咧俾阿爸打？其实我你 系我咪你亲生噶？咁你咁锡家姐唔锡我嘅咁啊？ 原 来有冇呢样嘢？ 好天下嘅细路仔有时都会咁谂， 仲要仲要执嘢嚟假出丑。 系啊，执嘢我有啊， 我你生噶咁 样。我有啊，嚟家出咗个晏昼啊， 咁啊 好饿翻屋企， 冇骨气。 系啊，我绝对系。 好啦，但系嗱。 佢接受訪問嘅時候，佢話：我不過好慶幸我有咁不愉快嘅童年，知唔知點解咧？原來有啲人咧，佢真係可以從悲觀嘅事情睇到樂觀嘅嘢。佢如果唔係咁，我唔會好細個一個心咧，我唔要離喺，即係唔喺呢度繼續逗留，我要離開 Austria， 我要去第二度發展。喺佢口中咧，美國就係嗰個健身嘅聖地，而佢好細個開始咧，佢已經。此次咧要去美國，即係呢一個最高榮譽嘅一個健身嘅聖地咧，去做一個健身嘅明星。因為佢細個時候咧，佢好中意一個健身嘅明星，我而家唔記得咩名啊。咁、那個嗰、那個大隻佬又拍好多戲啊，演肌肉啊咁樣，咁啊貼曬嗰啲相喺嗰個牀側邊啊。講佢細個嘅時候，咁佢阿媽成日都話。人哋咧就貼女仔相，你就貼曬啲油淋淋嘅大隻佬，你係咪變態㗎你？咁同埋佢阿爸咧就都話佢，點解人人做運動，你做埋曬啲咁自戀嘅運動咧？即係佢阿爸覺得呢啲好自戀啊，對住。 因為嗰時候應該唔興操。 好少部分嘅人會玩，但係一般人就會覺得呢樣嘢，譬如佢阿爸爸會覺得，你對住鏡頭，對住嗰個鏡喺度操肌肉，又喺度玩，然即係玩嗰啲鐵餅咁玩，咩意思啫？咁都唔係運動嚟咁樣，咁所以咧佢有一個不愉快嘅童年啦。到後來咧，佢慢慢踏入健身界啦，再後來咧去咗德國做健身教練啦。佢話我做健身教練我好開心，有咩好得過冇學生嘅時候，我就自己可以係咁做，係咁做，係咁做，又唔使錢， 係 啦。好啦，咁後來咧嗱，佢將個人生，佢叫人生三部曲。头嗰部曲咧就系健身啦，佢攞咗好多年，十几年嘅奥林匹克先生嘅冠军，即系差唔多系71年开始咧，年年都系佢，年年都系佢，到最后佢话我唔攞啦咁样。戏里边咧佢讲咗一个爬山教练嘅说话，佢话爬完一个山，我应该去爬另一个山，咁就开始佢第二部曲就做电影明星啦咁样。咁但系因为咧佢第一套戏就已经滑铁卢啦，嗰阵时啲人话诶呢个名咁深阿洛。Arnold Schwarzenegger 咁样就将佢名改叫 Arnold Strong 强健咁解。点知嗰套戏咧，因为佢第一佢英文讲得唔好啦，第二咧嗰套戏佢未受过影艺嘅训练啦，好差啊，即系冇乜表情。佢记得一个 critics 话咩啊？戏里边只马都做得好过你，即系有一只马都做得好过你，佢觉得好受伤。系啦，咁佢有几年咧系咩 job 都冇嘅。咁唔詳細講啦。總之喺第二部分咧，就講佢點樣爬上去啦。啊，仲有一樣嘢就係、是，原來呢個世界上咧，運氣係咪開正你嗰度咧，好重要。嗱，佢咪攞咗好多年嘅世界先生嘅，好以為自己真係紅谷章子啦，我咁勁係咪？一谷咧全身都係肌肉。喂，點知咧70年嘅時候興乜嘢啊 ？Al Pacino 啦。Dustin Hoffman， 如果大家記得 Dustin Hoffman 咧，畢業生嗰個成個中學生咁嘅身材嘅，佢、大家都中意啲咁嘅身材。 即係粗糙咁係咪？ 係，我一行出嚟， 唔靚仔噶嘛，成日啲 即 係 根本 走， 見到你咁大隻，但係呢樣而家唔興啊，所以佢有一排咧又係好沉嘅。到第三個人生嘅回合咧，就係、是、做政客啦，大家知道啦，做呢、這個。加州嘅州長啦，咁亦都講佢面對好多嘢。佢翻第一日翻工，嗱佢終於選到啦。第一日翻工坐咗個辦公室，我應該做咩咧？ 又健身， 我應該做咩？佢做健身就識啦，拍戲就識啦。但佢而家坐咗嚟做州長， 咁佢選嗰時佢自己諗， 係咯，嗰啲競選嗰啲 最好笑就係佢話佢喺電視上邊咧宣布競選，選完之後咧。佢身邊咩人都冇，冇幕僚啦，冇任何人幫佢啦，即係得佢一個。有咩 plan， 有咩計劃，乜都冇。佢淨係有康源， 但係都選到啊，同埋 唔係啊，佢點解要咁做咧？ 仲有一樣嘢，佢真係好好運。其實佢真係好好運。佢喺選之前有一班女人企出嚟話，佢曾經非禮過我。喺選之前嘅一個禮拜，突然間有啲黑材料，有一紮有成十幾個女人話。佢非禮過我，講埋喺電梯又想解我泳衣啊嗰啲咁樣，但到最後咧都動搖唔到佢嘅支持者， 持 因為佢出嚟佢話好多都係假嘅，不過唔係全部都係假，我承認我以前咧年少輕狂咧係曾經做過啲我而家覺得係非人唔啱嘅事，我僅此道歉，即係佢承認咗少少。咁咯，嗱呢個 documentary 咧，佢唔係完全即係將自己貼金嘅，裏面都有一啲講到，譬如佢婚姻啦，廿五年之後咧，佢搞大咗嗰個屋企嘅女佣人嘅肚啦，生咗個仔啦，所以佢太太要同佢離婚啦，即係佢都喺 documentary 佢都有講翻呢啲，即係我覺得好錯啦，我傷害咗我太太，唔會完全講好嘢嘅，咁我覺得呢樣嘢都幾特別，咁有時 documentary 唔係噶，話你呢樣唔好講啊，嗱 cut 咗呢段，我要講好嘢，佢就唔係咯，裏邊都有提到一啲佢自己嘅黑暗嘅。一面嘅，咁就叫阿洛舒华新你家人生三部曲，咁大家都可以咧有兴趣可以睇睇， 好 好 好。 跟住咧，好罕見嘅情況之下嘅，就係我哋三個啱啱星期六同埋星期日都睇咗同一套電影嘅，所以我哋會進行一個大討論、 大集會啊！ 冇錯，呢一套電影就叫做《本日 共 憂》，係一套台灣地區嘅電影啦。咁就係2023年嘅，即係今年嘅呢一套電影嘅。我自己係有少少期待嘅，因為咧佢裡面嘅一啲幕後嘅班底啦，即係例如佢嘅監製有吳念真先生啦，同埋嘅就係陸兆芬，就係呢一位嘅影后级的人马，好耐冇拍戏噶啦。佢出嚟嘅话，我谂接得呢一套戏，我就会有好高嘅期待咯。系咪啊？ 佢一定有啲嘢打动佢。 啱啦。 如果唔系，唔会再出嚟咯。 拍噶嘛，但系真系好彩有佢。我觉得套戏嘅话系真系成件事。當然啦，個故仔嘅就係圍繞住嘅就係佢所主演嘅，就係從事喺自己屋企附近嗰度開咗成40多年嘅一間理髮鋪嘅一個理髮師，佢個名叫做阿瑞， 冇錯，同你個名一模一樣嘅， 係一模一樣。 你覺得佢裏面啲嘢似唔似你啊？ 似嘅，即係當佢去揾法好好我嘅，係啦。咁而其實最緊要嘅佢一段咧，就係講緊其實喺佢呢一間嘅理髮店嗰度咧，冇乜嘢嗰啲好花。考嘅理发噶嘛，嚟嚟去得嗰啲剪嗰啲系平头啊、学生装啊， 剃下须啊， 冇错，即系得嗰六样嘅发型咧，嚟到嘅就系剪噶啦。咁当然佢帮衬佢嗰啲，都系嘅，就系佢附近住嘅人啦。我觉得佢有一啲地方嘅话，佢写得好细致嘅，佢就话有好多嘅就系由黑发剪到佢白发，而且嘅就系话好得意嘅。当佢哋作为理发师企咗喺嗰个客人后边嘅时候，佢会觉得你嘅后边其实咧系另外嘅一张脸，即系其实系。一張係另外嘅一塊面嚟嘅，即係熟悉嗰個人嘅話，其實可能你見到你後邊嗰額頭，即係你話後面枕，你就已經知道佢係個咩人㗎啦。等等，咁當然啦，佢裡面仲有好多其他嘅一啲枝節啦，例如嘅就係呢個阿蕊同埋佢三個 仔女 之間嘅一啲情啦，又或者嘅就係佢同嗰啲客人之間嘅一啲瑣碎嘅日常生活嘅嘢啦。我諗最重要嘅就係莫過於有某一日佢接到一個電話。咁就有一个嘅就系老客人，因为已经搬走咗，咁但系因为佢病卧病在床，唔能够去揾人剪头发，佢咧就希望个阿瑞咧可以嘅就系拎晒嗰啲嘅工具，可以去帮佢剪头发。我觉得呢一段咧就 系 最感人 嘅。 两位同唔同意？ 同意。同埋我谂唯一最主要嘅。主線個劇情就係頭先阿瑞講呢個阿瑞咧，就係攞曬所有架撐去都幾遠嘅一個地方，因為佢講到自己揸車咧，就幫呢位老顧客，本身係個牙醫嚟嘅， 冇錯， 就佢幫佢剪頭髮。但係點知咧，去到嘅時候咧，我以為係病重咗啦，點解去到應該係就已經 走咗 啦？咁就喺張牀度瞓低嘅時候就幫佢剪啦。但我好中意咧，佢嗰個成個幫人剪頭髮嘅經歷就係咩咧？譬如我哋出去剪頭髮都係噶啦，你唔會就係望住塊鏡乜嘢都唔講嘛，通常個理髮師咧都會同你傾下偈，近排點啊？你屋企有咩人啊？咁我覺得成套戲其中一個，我覺得即係表達到佢哋同顧客之間嗰種人情味嘅時候咧，就係佢哋當一路剪頭髮嘅時候，一路同每一個顧客去傾偈。咁當然就有唔同嘅閒話家常啦。但係唯獨是頭先講到去到嗰個老顧客，因為佢已經瞓咗喺度，佢已經過咗身嘅啦， 答唔到你， 佢答唔到，但係佢都繼續講嘢傾偈，可能講同佢啲仔女講我幫你爸爸之前剪頭髮嘅時候咧，成日都會提到我個仔有幾咁威啊，我個女有幾咁威，即係佢會從一個爸爸 從來都唔會講嘅， 冇錯， 係啦，佢好少講， 冇錯。咁所以我都係一個好。典型嘅一個嚴父嘅形象啦，都唔會喺自己仔女面前去讚佢哋。咁之後啦，下一個 shot 咧，我都好感動嘅，就係講到呢個阿瑞咧，知道原來個老顧客已經過咗身咧，佢喺條大直路咧，仲要夕陽西下喺度跑。可能我覺得佢都接受唔到呢個事實， 佢接受唔到， 係啦， 同埋佢太悲傷啊！你覺唔覺得？佢好想快啲去逃離呢一樣嘢。我自己得到個感覺係咁樣咯。 我覺得拍得好靚。 同埋你覺唔覺得佢處理得好好啊？佢唔係嗰啲就灑狗血嗰啲喊，佢唔係咯，佢醖釀住喺裡面嗰啲。同呢一個嘅老客人之間嘅一啲咁嘅情意，但係佢冇諗過，佢今次嚟幫佢剪嘅係最後尾嘅一次。仲有嘅就係有一個對比嘅，佢去嘅時候嘅話，佢唔知道嗰個老客人係咁樣嘅情況。佢買曬佢最中意食嘅就係鹽水雞，買咗有好多生果，一俾佢嘅屋企人嘅時候，佢屋企人點解一接嘅時候覺得嘅？咦？點解你會覺得佢仲食得咧？佢食唔到嘢啦，已經瞓咗喺張牀度。係啊，咁而且佢嘅就一路嘅剪頭髮嘅時候，一路同佢啲仔女喺度講翻以前曾經嘅時候 佢點樣講話，覺得你好叻，覺得你好本事，點點點點。好啦，交代曬所有嘅嘢之後嘅話咧，就走啦。哇！ 呢個位 係 我諗成套戲最好睇、最高潮嘅位置嚟嘅。 冇錯，冇錯。 咁之後，我覺得另外一樣嘢想可以同大家討論就係、是，佢係特登將阿媽同佢哋三個仔女咧一個對立面就係咩咧？個三個仔女成日都話：阿媽，不如你執咗呢間理髮店佢啦。直情阿媽話要攞工具去幫呢個老顧客去剪頭髮嘅時候咧，個其中一個女唔記得邊個啦。佢話：阿媽，你計翻車錢啦、你計翻時間啦，你計翻人工咧，其實我都唔知點解你會仲走上去幫佢剪頭髮咯。咁、個阿媽話係因為真係一個。因為一份情， 有啲嘢唔係為錢， 係唔係為錢嘅？同埋啲佢哋啲仔咧就話：阿媽，你不如執咗間理髮店佢啦。但係個阿媽就一直堅持。雖然嗰啲人流顧客我諗唔係特別多嘅，係咪啊？但阿媽就係對嗰份，即係可能自己真係好中意呢份職業啦，嗰種敬業熬業嘅態度啦，同埋佢真係唔捨得去放棄每一個老顧客，因為我記得有一場咧，有啲鄰里街坊嚟剪頭髮嘅時候，佢話：喂，你真係唔好退休啊！你退咗休嘅時候，咁我個頭點算啊？係嘛？即係佢會好 care 每一位。客人嘅心情， 我同意你嘅講法嘅，同埋其實我會覺得嘅就係話淡淡地，佢會滲出一樣嘢嘅，就係啲匠人嘅精神。佢、一世人佢只係做好一件事啫、就係、是、幫人哋剪頭髮啦，係咪？喺裏面嘅話，亦都有好多嘅就係人同佢之間嘅交集，有好多嘅人生嘅故事。佢自己本身亦都係有好多嘅故事。佢同佢三個仔女嘅話，亦都會有一啲嘅嘢，例如話個大仔根本就成日要轉工，係咪冇用嘅。但你會發覺就係你屋企人可能都有一個係咁嘅。 可能就有一個咁嘅， 即係唔知一個哥哥或者係姐姐，總係咁樣嘅。 或者係細佬， 係啦。咁啊個二女，個二女嘅就係同個女婿一齊咧，但係個女婿同佢就溝通得好好嘅，係咪啊？但係佢總係會覺得嘅就係話，即係點解喺個女婿面前嘅話，我總係會覺得我自己係一個好現實嘅人咧。我都只不過係想過一啲好嘅生活啫。咁、但係佢係希望嘅就係佢成日一心都係希望你哋兩個希望你哋好翻同埋喺翻埋一齊嘅。都有呢啲嘅，系咪？你嗰啲屋企人會對你有一啲諗法，但係其實你唔係你未必想嘅。咁同埋個細女啦，嚇個細女亦都因為即係一件事，去俾自己同埋俾媽媽都知道嘅就係同佢喺埋一齊嘅呢一個男朋友，即係出去偷食嗰啲咁嘅事件啦。但係媽媽幫佢隱瞞住啦，係啦，等等等等啦。咁我覺得佢就係好細碎、好細碎、好細碎嘅嘢，加加埋埋嘅話，你就會覺得係一啲喺生活日常裏邊嘅話，可以滲出嘅一啲人情味咯。咁我覺得係 OK 嘅， 我都覺得 OK 嘅。我覺得佢套戲名幾好，叫《本日公休》啦，就係因為呢一間鋪頭咧，佢一直以嚟。一年365日都唔 年中無休， 冇錯，就係突然間有一日休息，個女翻嚟，咁就開展咗呢個故事。 你覺得嗰個老主顧同髮型師咧，唔知你以前你啲家人有冇啲咁啊？我媽咪咧以前咧就幫襯一個師傅嘅啫，阿德叔咁樣。我細個成日跟佢，佢永遠唔會幫襯第二個，即係嗰個咧係一世嘅髮型師嚟嘅。以前啲老人家，佢唔會啊三號唔得，四號啦，四號唔得，是但啦。而家有時會咁噶嘛，是但邊個都啦。以前啲唔係嘅，即係邊個幫佢電開髮， 就習慣咗， 就一世都係嗰個髮型師。 但我覺得若果佢哋話佢將嗰個故事設計喺一個髮型師。同一啲平時佢哋又幫襯佢嘅一啲街坊、或者係啲顧客之間嘅嘢，又真係幾得意嘅嗬。 係啊， 即係覺得呢個行業其實係有佢嘅魅力所在 的。因為我成日喺度諗咧，哇！其實嗰個髮型師，譬如我揾我個髮型師剪到，佢都幾勁。我覺得佢同每個客人咧。佢真係，我幾時上到去咧，佢都係同一人雞啄唔斷。我心諗，點解可以做？ 呢樣好緊要啊！呢個交流，係啊， 我同意啊， 係啊。 最好我唔係揾你一次喎，我一年都揾你幾十次啦，次次都有嘢講嘅喎， 係咪啊？ 我諗唔單止傾添啊，有時分分鐘仲係心理輔導添啊。係 啊， 陳太唔好嬲啦，哎呀，你仔又係咁，我仔仲衰，即係嗰啲咁。 係啊，即係好難啊！即係你諗下，如果我唔講咧。即系你眼望我眼嘅啫，对块镜，系咪啊？即系你想点知啊？讲完，但系唔讲，可能嗰半个钟头就真系你眼望眼，就有啲尴尬。但系佢哋又好识利用呢啲 moment 去同你倾偈。我觉得呢个都系、 有时发型师，如果你见到你瞌眼瞓咧，佢都唔会打扰你。 系嘅， 系啊，真系费事骚扰你 嘅。嗯， 咁样 ，OK， 好睇嘅， 好 介绍埋我好快一套咧，就系、是一套挪威嘅电影嚟嘅，叫做《外出偷马》。呢、這个咧。 外出偷马， 系啊，偷一只马。 你啊，马老师 ，OK。 咁又系一个几讲父子亲情嘅电影嚟嘅，所以咧我就觉得好好啱下礼拜父亲节啦，同埋本日公休啦，我觉得。 有啲好類近嘅，一係淡淡然嘅。咁其實講一個倒敘嘅故事嚟嘅，發生喺2000年嘅，有一個老人家已經68歲啦，佢突然間覺得佢要離開屋企人，自己一個人咧就走咗去挪威一個 小鎮， 好渺無人煙嘅地方一個人住。 嗯， 咁就突然間有一日，佢撞翻佢兒時一個人。就亦都係嗰條村住嘅，咁呢個兒時小朋友嘅哥哥咧，就係話佢哋細個嗰時，當時1940幾年 去偷馬， 係真係去偷馬，真係去偷馬，佢哋係農場嚟嘅，咁、 哦、 其實兩個細路仔貪玩啫，點、 嗯、 樣偷馬咧？就係話爬去走去好遠，有撐艇仔啊，然後去到個好遠嘅地方，終於見到啲馬啦，然後咧佢哋就準備。即系爬上棵树度，然后咧只马焗焗焗经过就咧， 跳落去 啦，骑住啦， 就骑佢。 系啦，就真系贪玩嘅啫。但系翻到两个人玩完又翻到屋企咧，佢朋友个屋企咧就发生咗件悲剧，因为佢攞埋支猎枪去打猎嘅，佢就挂支猎枪喺度上咗膛噶啦。咁咧佢下边有两个孖生嘅兄弟。其中一個咧就攞支槍，砰就殺咗另一個，玩嘅啫，純粹係玩嘅啫。 嗯，佢根本就唔知道， 就係、是、根本唔知道。嗰、那個殺咗人嗰個咧，好崩潰。葬禮嗰一日咧，佢一見到個棺材仔垂落去嘅時候咧，個細路仔咧通山跑，一路跑一路喊、 嗯， 一路跑一路喊。 哇！ 佢覺得自己即係咪做錯事咧、 嗯？ 然後有個叔叔撲埋佢攬 住 佢，你冇做錯。你冇做錯，呢個係意外嚟嘅。哇！同埋成套戲好好睇，一路講緊呢個 family 咧，一路長大啦，然後佢見到對方嘅媽咪，佢中意咗呢個媽咪，但係同一時間呢、這個爸爸亦都中意咗呢個媽咪。故事就圍繞兩父子，佢要教佢點樣樣，因為佢哋係伐木嘅，佢哋將啲木咧就。一斬咗啲樹落嚟咧，整好曬之後咧，然後咧就擁佢落條河嗰度，有嗰啲木咧漂流去瑞典嗰度，嚇、 嗯， 然後就教呢樣嘢謀生。咁佢爸爸咧就係因為呢個隔離呢個鄰居嘅媽媽咧就走咗去，於是咧後來亦都影響佢，去到2000年就嚟將近2000年嘅時候咧，又係一個人走咗去。有一日佢女嚟揾佢，啊，我覺得成套戲真係好好睇，可以係即係。父子嘅情，一家人嘅情，我相信有好多男人都系想唔知点解，突然间有一日想逃避就走咗。 你啫， 我系我有 浪子，系 冇脚嘅雀仔， 唔系个个都系咁嘅， 冇脚嘅雀仔， 你唔好成日以为你 系。 系， 我觉得呢套戏同嗰个世界上最难的人咧嗰套男嘅电影，好好睇， 系 啊系啊，好好睇啊！即系我唔知点解北欧啲人咧。因為佢哋真係好渺無人煙，好多地方都唔知啊。咁我覺得呢套電影係推介，值得推介，係啊。 挪威嘅 工人係啊， 挪威 嘅工友都係有一種淡淡然啊。佢哋就冇乜好激動嘅劇情嘅。 我好中意呢啲嘅，因為嗰啲其實慢，唔知你突然之間你有一個位咧，你就會爆咯。你有冇喊啊？你睇《本日工友》 咁我冇喎，但我覺得我個心都有少戚戚然住嘅。 係啊 ，OK。 佢跑步嗰一幕我都覺得 我跑步嗰幕我有。同埋嘅就係佢幫佢剪頭髮，佢自己一路喺度講緊嘅就係啦。 同埋佢啲仔女，即係對住佢啲仔女講咧，即係幫佢爸爸剪緊頭髮。 係啊，咪就係 講 時候咯。 成日都讚你哋㗎， 係啊， 那個、 讚你話你叻啊，或者咩咁嗰啲位。 但又未去到流。 同埋佢做得好好啊，我只係覺得。 同埋呢套戲亦都有一套即係異曲同工咧，就係呢個男主角同個女咧，原來都係中意睇狄更斯嘅書嚟嘅。 哇！ 然後佢哋。對話都有提過呢本書嘅影響。 好，文學修養， 多謝推介。好，12點鐘。 大家好，我係 Sam 虛。只要樂觀豁達，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諗，保持平常心，處變不驚，用鬆容嘅態度去面對命運嘅安排，就應該算得係快活人啦啩。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點到晏昼1點， 风骚快活人。 现今 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茶、雪糕等等等等。林林总总的关注组当中，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关注的事。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Hello，Hello，Hello， 你好啊，马家姐， 系啊，马家姐你好， 你好啊，点 啊，你好， 你个跳舞片咧，请问 到未啊？ 筹备中 唔紧要嘅，好啊，我等你， 即系好似人哋嗰啲餐厅咁啊，准备中，一年都准备， 系啊，deadline 系几时啊 ？deadline 系啊。上个礼拜或今个礼拜噶， 系 啊，今 个礼 拜有你听翻 replay 啦。 咩 play 话？ replay 邓周周同我一齐做节目，佢真系凶狠咗好多。 因为对付马家姐一定要严格要求。 O K， 七月十号啊， 七月十号啊嘛，大家听住，七月十号之前， 冇错，马 家姐。 要拍系啦，咁但系如果今日冇进步嘅话，又要多一条咯、啊， 即系两条。 喂， 你自己噏就系噶啦， 我支持啊， 系啊。 Okay, okay. 哇！你听佢几好 狠， 支持。当然我噏就系啦，因为我系个主理啊嘛， 唔 系 咁声。 你而家一路喺度令到佢面目无光啊！你明白吗？ 免摆免摆， 系啊，你好嘢啊！曾几何时有个男护士坐喺你侧边， 我费事理佢啊！而家 系啊，唔好理啊，一齐受罚啫嘛。你拉埋人哋落水啫嘛！ 你唔好讲咁多嗱，而家你已经去到 就 冇错，12:14啦。咁啊，而家呢个时候嘅话，即刻嚟睇睇究竟阿马家姐今个礼拜会系点样嘅？佢就话佢自己乖咗嘅。上个礼拜我哋系非常非常之失望啊，对于佢啊吓。咁啊，由最初嘅时候41咧，咁啊曾经有去过咧37啦，点不知咧无端端又弹翻去39嘅。我今日见你见人如玉系吧 ？OK 系吧？你个样冇咁凶狠。好，嗰 我真系唔知啊！我嗰37.5 啦， 38 啦，一尺 37， 哇！ 可能啊， 咁犀利， 你咪睇错你 睇啱，唔系佢send 俾我嗰啲飲食记录咧，我估都系会跌咗嘅， 点解咧？ 因为咧，佢有食热狗啦，但系佢话只食一半， 系啊，半只啫， 有饮红豆冰，但系饮半杯， 吓， 真系啊！ 喂，竟然好唔同，系啦，可能 真系好远 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啊，咁都好啊，系咪？ 系啊， 唔使成个样，唔系，因为佢话佢曾经讲过嘛，每一样嘢嘅话，佢要觉得嘅就 系 佢要 食 晒 啊 嘛， 系 啊，唔嘥嘢嘛， 所以觉得好好啊。今次马家姐做系啊， 佢食嘅嘢系唔好，但系问题系佢食好少， 即系佢个成绩今次好。 咁有冇奖励先？ 奖励，奖励两巴掌好唔好啊？ 我唔觉得好笑啊 ，Be serious。 好开 心 啊！你已经笑咗啦，所以系你 系啦，已经得咗呢个奖励啦，系咪啊？你又话唔理你恨你？ 喂，咁啊，梗系耍花枪噶啦，你冇咩？ 系啊，即系37嘅啦，呢个系暂时最低嘅，因为你5月8日嗰阵都试过37嘅，咁就从此就冇低过呢个数字啦。 系啊， 咁我希望你真系系啊，嚟紧你自己 set 个 deadline 之前咧，去到36咯。 啊哈， 好啊，就7月10日咯。 同埋记住好好地找数喺7月14之前。 系喎，7月14唔找就唔吉利， 冇错，系啊， 鬼门关开 始开。 哎呀，哎呀，好 惊 啊！ 好，一月咁啊， 好， 非常之好啊， 系啊， 我会努力加油，多谢阿兰， 所以你 多谢两位好姐妹，莎拉姐， 我咧我帮你度腰，我都有份。 系啦，洋洋仔 又话你系姊妹啊 ，OK OK， 我哋冇乜所谓， 所以真系俾啲惩罚佢先有激发性， 系 啦， 啱于咧，有时其实我真系觉得你 系啊，都几好啊，又可以娱乐下大家， 系 咪先？你又可以喐下， 开心噶。 但系唔好为自己嘅健康嚟去娱乐大家咯， 系 啊， 都 系最紧要，希望你身体健康， 系啊，真系 啱啊，认同， 系啊，好啦，嗱咁当然啦，咁啊，既然系咁好嘅成绩嘅话啦，咁啊就系食嘢方面嘅话，当然咧，我哋头先都有讲过嘅，就系嗰啲。 熱狗啊， 因為腸啦，所以脂肪會多啦，嗯、鹽分會多啦， 啊、 會影響咩啊？係啊，食、得太鹹會影響咩啊？ 膽固醇啦，血壓高啦， 血壓 高啦，係 啦， 係啊， 係啊。做咩啊？飲紅豆冰、啊， 紅豆冰 係半杯咋， 半杯咋？ 你應該唔好嗌呢啲嘢啦。 唔係咁，佢個 T 恤嚟 啊嘛，我知， 因為平啲嘛。我冇第二啲嘅，一定係要跟紅豆冰 嘅。咁我想問你，另外嗰半你係即係拎翻屋企再食定 係唔係？係隔離嘅朋友食。 哦，我都估到㗎啦。 唔係，係啊。嗱，我都覺得 OK 嘅，因為。兩個人唔使兩個茶餐嘅， 其實有時係過多 嘅， 係啊， 同埋我 即係整餐 嗰一刻係想食少少嘢， 甜甜地， 係啦，就係咁嘅啫。 Very good， 好。咁但係都係啦，即係希望喺食物嘅選擇方面 嘅話，你 再進步嘅話咧，我諗相信應該就哇， 更加好啦， 會好快瘦到見骨咯。 哎呀，唔制啊， 咁 咪 好骨感咯，可以著三點式哦 ，Bonnie M， 咁就好啦嚇，加油！加油， 繼續努力。 好啦， 咁啊，當然啦，咁啊，馬家姐就一路睇住佢嘅呢一個，即係起起跌跌啦，咁人生一樣啦， 冇錯。 好似你呢一晚笑咩啫？你個男護士乜咁冇禮貌？ 打打 有人都趌喺个头度笑。好啦，咁其实你话讲开啦，而家呢一段咁嘅时间嘅话咧，我觉得咧，食生果啦，食蔬菜啦， 系啊， 好多选择， 冇错， 好开心， 系啊，系啊，夏天又想食多啲，系啊，水分又多啦，咁啊，系啊。 今日要近嚟好中意食菠菜啊， 菠菜系 点解 嘅？ 菠菜莲，因 为卖菜嗰个 系啊，菠 系菠菜莲， 你真系衰啊你。 喂，同埋咧，佢教我咧，最好你唔係個頭啊，個根嗰啲啊，一齊整啊。 佢教過㗎 啦。我知啊，唔係，因為佢教我梗係半邊耳聽啦。 好衰啊！ 你好耐之前教過㗎。 係啊，哇，原來真係好 食嗰啲位 啊。係 啊，唔係佢連嗰啲根佢都， 唔係就係紅色同埋連根嗰啲位咧， 好食，我中意食嗰啲，好爽脆。 可以啊， 但你洗得乾淨啲，若果唔係就多沙好多泥，係 啊， 就鬼食泥㗎啦。 我攞個牙刷刷咯。接埋牙膏 用咩味啊？海洋清新 防敏感好来吧， 好嗱，俾几条问题问问先。我哋今日咧就想讲下妹嘅，咁啊此妹不同彼妹啦。我哋系风骚坏姊妹啊嘛，因为 即系坏咗个姊妹， 系 我都费事话。 因为嗰个妹同嗰个妹又唔同写法，咁我唔知你古文知唔知有咩唔同啦。我知你古文今日就到此为止。 挑战你， 我理佢，佢都未够扮， 系咪啊？ 好 系啊。 句句 金句嗱，我又想问一下，以下咧呢五款嘅妹咧，边一个个膳食纤维系最高嘅？ 嗯，好。 一蓝莓，二红莓，三红桑子，四西莓，五杨莓。膳食纤维最高， 杨莓一样子。 我 估 蓝桑子 系。马家姐胜出， 好嘢， 非常好。 点咁啊点？ 唔系啦，咁啊点啫？我都唔觉得有咩巴闭，个头又冇光环，唔稀罕啊！我答错，我答红梅。 总之你非要低头。 系啊，唔系我改，我改红梅，我唔要红梅子，我唔要呃，我就要错。 其实因为其实你讲咁多个咧，我唔系太清楚嗰啲咩啊红梅啊，系同埋杨梅咧系 一阵我解释嘅， 系啦，好 好嗱。點解紅桑子會咁高膳食纖維？通常我哋咧就好少話，即系即系喺超級市場少啲見到紅桑子。 係點樣養 紅桑子？一粒跟住淋淋地，係啦係啦，好容易壞嘅。 桑啊， 即係 raspberry。 raspberry 係 啦， 係 好貴嘅，因為佢個儲存啊、運送咧係比較困難啊， 好 快就係啦， 好小氣嗰啲所謂叫做 係 啊 係啊， 碰就爛。 冇錯，所以佢嘅膳食纖維每100克咧去到 6.5 克嘅，真係好高， 好高啊！ 係啊，跟住第二位咧就係紅莓啦。Cranberry 红莓就少啲话见到新鲜嘅，通常你会见到红莓干啦、红莓汁啦会多啲嘅， 冇错， 系啊，因为好酸，因为佢后期制作会加啲糖，会加咗啲糖入个红莓干噶咯，加咗啲糖去红莓汁嗰度， 咁咪唔好咯嗱， 系啊系啊， 唔 咁你知唔知食咩再食红莓唔会会甜啊？ 食咩再 食咩再食红莓？我神秘果 唔系系啊。 系上个礼拜，因为佢系咁样，即刻学嘅话咧，即刻咧就喺度系啊。 下个礼拜唔记得噶啦， 班门弄斧由佢嚟。 下礼拜唔记得。 系啊，咁第三位咧先到蓝莓嘅，有 2.4 克嘅膳食纤维， 都唔差。 系啊，都高噶。咁、第四位先系西莓啦，第五位就系杨莓嘅。 哦， 系啦，系啊。咁啊，讲下嗱第二条问题，维他命 C。咁维他命 C 嘅好处大家都知啦，即系抗氧化啦。咁、会令到咧就系即系排除你啲唔好嘅嘢啦，排除身体嘅垃圾啦。咁维他命 C 系水溶性维他命 C 嚟嘅， 系。 咁所以咧，即系每一日都要补充，因为如果你补充唔够咧，就系、即系身体唔可以制造出嚟嘅，咁所以就要通过生果啊、蔬菜去食翻足够维他命 C。咁边一款嘅维他命 C 系会比较高咧？最高系啦，即系头先都系嗰五款嚟噶啦，蓝莓、红莓、红桑子、西莓同埋杨莓，维他命 C 最高嘅。 同佢个颜色有冇关噶？ 其实咧都冇乜关系， 都冇乜关系， 同佢个酸度都冇关系嘅。 我都系估红桑子啦， 都系红桑子啊。我估头先。维他命 C 系维他命 C 最高。 既然系咁嘅话，我 stick to 蓝莓。 stick to the preposition number two, T O two。 系唔系？ 我都系好似你咁。 马家姐啱啊， 因为我又系 stick to 。但我又啱，我又改翻先，我改西莓。 哎，好叻啊！真 系，咁咪好好咯呢样嘢。 系啊，其实红桑子系好好噶，佢每100克咧要26毫克嘅。维他命 C 系啊，26好高噶啦，系啦、啊。咁、当然即系奇异果啊、番石榴会更加高啦。 嗯，中意食番石榴。 但你讲梅啊嘛， 我而家讲紧梅啊，系啊。跟住就第二位咧，就系呢个红梅，有 13.3 毫克嘅维他命 C、第三位先去到蓝莓嘅，系啦、有 9.7 毫克。咁、第四位咧就系呢个西梅。第五位先去到杨梅嘅，系啦，咁啊 9.5 毫克啦，西梅，呢个杨梅就有9毫克嘅。 如果拉匀嚟讲嘅话，咁即系你讲紧呢一个raspberry 咧，就系系啦，有呢个维他命 C 又高啦， 最好嘅水果啦， 又高啦， 冇错， 酸啫， 酸系，咁你 一盒仔几多钱啊？我想问下， 一盒仔起码450克， 哇，好细盒嘅啫，讲紧 系啊，夹钱食咯， 同埋你可能买翻 人够食食先买啊。分一啲俾你嘅就 cut 啦， 夹钱节又唔够食食之围，夹钱佢又要鬼，点好咧？ 真系好难嘅， 系同埋香港系难买到新鲜，你见到超级市场好多其实已经烂 晒噶啦， 系啊，咁其实好处咧，除咗丰富膳食纤维啦，铁质都系好丰富嘅喎，系啦，丰富铁质啦， 好好，女士食好好， 同埋有抗炎嘅功效啦， 系啦，炎症个炎， 系啦，炎症个炎，唔系食用盐个盐，系啦，咁啊有维他命 C 同埋花青素等等啦， 哇，呢只好嘢嚟， 系啊，咁所以咧即系可以试下咯，但系只要留意翻，如果你拣翻红莓干，即系 sorry 红桑子干嘅时候，就要睇翻个糖分啦，因为果干嗰啲咧可能会加，系啊，会加有少少， 系啊， 系啊，唔多系有定加 嘅，系咁诶，尽量可以揾到新鲜就买新鲜噶啦， 明白？咦，你今日咧往呢一个莓上面嘅面上贴金，佢真系全部系最好嘅， 系啊，系啊，系啊， 攞最高分 啊！呢啲莓使唔使莓下莓下咁食？ 都可以，因为细粒啊嘛，你咪慢慢莓咯， 系咪？食埋我哋食白莓定？ 我哋可以揀红莓嘅，系啦。咁、红莓其实咧，我哋即系都有膳食纤维啦，同埋嗰个叫前花青素啊，系啦，前花青素。 咁其实系啦， 系啦。咁前花青素咧，其实佢都系一个天然嘅抗细菌嘅物质嚟嘅。咁所以咧喺对于一啲防止尿道炎咧系好有效，系啦、即系所以你会见到 系啊， 系啊，系啊，所以你会见到好多嘅制成品啦，红莓嘅汁啦，或者红莓嘅胶囊都有嘅，系啦、都可以留意一下。 好， 咁啊蓝莓咧都会食得多噶啦，咁 眼啊嘛，花青素啊嘛 ，yes， very good。 因为我有一段时间都食， 都食系咪清啲啊？就 大眼识人咧， 当然啦， 都有关嘅。 尤其是马家姐， 系啊，识咗啲咁嘅朋友嘅话，你就唔使担心。 姊妹嚟嘅我哋， 坏姊妹嘛讲， 系啊，我真系几好噶噃，系嘛？即系如果你系眼睛方面， 冇错就可以拣蓝莓咯，因为丰富嘅花青素。 系 咁，然之后咧去到西莓啦，咁大家咧可能都会听过，即系屙唔到大便嘅时候，就会去食呢个。 系啦，西梅。咁、其实佢入边咧系有一个成分咧系叫做山梨醇啊 ，sorbitol 系啦，英文 for 你个 reference。 Be serious, OK？ 我真系好 serious， 牙尖嘴利，我 以后唔问你英文。 咁我问翻你英文， 其他系冇噶， 系啊，即系 佢先 西梅系啦。咁即系你唔好系啦，你通常会食两三粒咯。有啲人中意食西梅干，但又唔好食话即系十粒八粒就会太劲啦，即系屙到你诶傻咗嘅。 哇，咁夸张！ 咁啊，姊妹真系要小心啦， 系啊， 唔好贪贪啊， 冇错，系啊。咁当然有丰富嘅钾质啦，同埋铁质嘅西梅， 钾质又好喎， 系啊，即系帮助控制好个血压咯，系啊。咁然后咧就去到杨梅啦，咁杨梅。妹咧就唔知大家有冇食过咧？ 有，上次有朋友请我食。 哦，系啊， 我都有啊，系啊，仲专登买嚟俾我添啊！ 咁好啊，你个朋友， 朋友真系好好噶，你有冇啊？ 有啊，好感动啊！ 好好食啊！ 系啊，其实咧而家就系季节啦，杨梅嘅季节 当做 系啊，当做 季节会唔会好短啊？ 好短， 系趁就快啲食啦。 系啊，同埋佢好容易烂嘅，都系系啊，即系同即系嗰个红桑子。差唔多好容易烂嘅， 佢外边有淋白白咁样， 系啊，中间有粒核咁样嘅，系啊，咁所以咧，你知唔知诶杨梅嘅英文系咩啊？ 杨梅唔知啊 ，goat 杨梅 嗱杨我译咗啦，个妹就你 sister 阿妹。 是乜嘢啊？ 嗱，佢有几个讲法嘅，一个叫 waxberry 或者系 bayberry 咯。 Bay 是 BAY 啊，是 BAY 或者 wax， 你问我，你问翻英文老师啦，系咪先？ 系啊，我介绍个俾你。 我讲营养噶嘛 ，OK， 哦，其实就系都好嘅， 系 咁多种嘅梅嘅话， 冇错，因为佢有丰富嘅钾质同埋铁质嘅，因为见到其实颜色越深红色嗰啲咧，其实个铁质都系会高嘅。杨梅系咪深红色啲？ 系啊， 咁所以铁质都有。但系我哋讲紧植物性嘅铁质嘅时候咧，同埋维他命 C 高嘅食物，因为杨梅都有维他命 C 喺入边噶嘛，所以咧令到个铁质又吸收得好啲嘅。 哦， 系啊，系啊，即系所以有时话我哋食菠菜，你想吸收佢个铁质嘅时候咧，你要同啲维他命 C 豐富的生果 一齊吃， 係啊， 清楚知道， 冇錯，係啊， 好啦，咁啊，時間關係嘅話，所以我哋已經差唔多。 仲有補充，楊梅咧係有呢個鐵皮素啊，樹皮素都係抗氧化劑嚟嘅， 鐵皮素冇硬咯，佢已經講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向城规会建议，将粉岭高尔夫球场计划兴建公营房屋用地，暂时修订为未决定用途地带。城规会今日举行公开会议，听取意见同埋申述。出席会议嘅规划处前处长凌家勤以市民同资深城市规划师嘅身份表达意见，佢支持用地维持兴建公营房屋用途，提到有大批市民住在劏房等不適切的居所，重申公屋的重要性，并且反对政府建议将用地修订为未决定用途地带。反对起屋建议的香港高尔夫球会会长郭永亮表示，粉岭高球场有过百年历史，举办过多场国际级赛事，如果用作起屋是漠视球场价值，影响球场举办赛事的能力。球会又播出宣传片，片中港队高球代表陈子晴提到在高球场赢取赛事，取得奥运资格。政府宣布推出十项措施，加强精神健康支援。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友海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人手是根源问题，如果未能够增加人手，担心很大机会原地踏步，压力亦都会在前线人员身上。对于医务卫生局副局长李夏欣话， 钻石山持刀谋杀案同人手无关，陈友海唔同意。佢话本港精神健康医疗长期人手不足，精神科医生见一个病人只有几分钟，如果每次都有较长嘅时间倾谈，唔会观察唔到病人有问题迹象。佢又建议当局安排精神科医生同埋家庭医生喺康健中心驻诊。中大社工系讲师丁维斌担心收紧释放机制或者会适得其反，病人表面服从，但系心里面未必系咁，甚至可能唔再去求医，隐性患者会增加。江苏扬州高邮市公安局通报，当地经济开发区洞庭湖路发生汽车撞人事件，导致两个人死亡，七个人受伤。涉事25岁的男司机已经被公安机关找获。事发在昨晚8点多，当局说在接到报警之后，公安机关迅速到场处置，并且协助救助伤者，事件正是进一步调查处理。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稍后和今晚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气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 67%，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279点，跌110点，总成交金额401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22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39点，升4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36.6升6毫，恒生中国企业66.36跌5毫2，盈富基金19.56跌1毫，美团126元跌1元，友邦保险81元是升2.5毫，比亚迪股份254.4升3.2，阿里巴巴83.4跌5毫，邮储银行5.24跌1毫，南方恒生科技3.84跌1.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39.39，瑞士法郎0.904，加元1.336，人民币7.143，英镑对美元1.257，欧元对美元1.075，澳元对美元0.674，新西兰元对美元0.612。日经平均指数报32348点，升83点。港金报1828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7.49美元，卖出195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三叉戟，三位演技派大叔陈建斌、董勇、郭平领衔主演， 由郭平饰演的潘江海，外号大喷子，善于审讯，追踪信息，三叉戟之中口才最好的一个，在他盘问之下，犯罪分子都会日日照应。 国剧夜场三叉戟，逢星期一至五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硫磺熏蒸法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材炮制方法，但是服用过度熏蒸的药材可能会损害健康，市民要避免购买或服用颜色太过鲜艳洁白或气味刺鼻的药材。选购药材记住要找持牌中药材零售商啊。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 www.cmro.gov.hk。 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 我覺得人的思想是可以控制到情緒的，所以我每日都向好那邊想，思想調教去好的角度，那裡當然是可以活得輕輕鬆鬆，做個快活人。 記得聽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點到下午一點鐘，風鬆快活人。 片段人间，一碗牛肉饭， 喂，开门，开门啦！ 我唔开， 开门啦！ 敲门我都唔开，我开噶啦，唔 开。陈志明，我个最后一次啊，即刻开门！啊，系你可以死都唔开，不过我话俾你听啊，你始终要行出呢个门口噶。到时如果你俾我撞到咧，你会好后悔嘅。开门啦！如果你而家开，或者我可以事先问问同你倾，再俾我喺街见到你咧，到时你自己谂啊。开门啊！ 算啦算啦， 开门啊！ 开就开了。嚟啦嚟啦嚟啦嚟啦嚟啦，唔好拍住，嚟啊嚟啦啊嚟啦啊！ 肯开门啦咩？ 唔好意思啊，伟哥， 你又似你啊？ 唔系啊，头先去厕所咧，个肚今日唔知点解搞肚，去耐咗。诶，系啦，点啊？咩事啊？搵我咩事啊？唔好意思， 呢都几好演技噶，扮肚痛已经够叻啦，啊，仲扮唔知我搵你咩事？几多号啊？今日 我唔记得。九号啊！ 哇，我都话你演技好噶啦，你点解你唔去电视台嗰度做戏啊？使乜翻去茶餐厅度做伙计咁辛苦啊？十二号啦，今日，你条数过咗几日啦？九出十三季，加埋上个月尾嗰条数啊，你同我计下几多钱啦、啊？还钱啦、 啊！阿威哥，上个月我好似有还系咪啊？我冇还咩？ 啊！你真系好嘢啊！你真系好想激我把火啊！你上个月还得一半咋？你答你。今个月一次过还清佢啦， 唔系啊， 嗱，我话俾你听啊，冇同我讲啊，唔系，但系乜系都唔系啊，我今日得嚟呢间屋，我一定要收下全数，如果我收唔到，我唔会走噶。 唔系，饮啖茶先， 行开啊， 唔系啊，阿威哥我， 你行开啊，暂时 真系冇啊，唔好意思啊。喂，你想做乜嘢？ 你话冇钱啊嘛，咪睇下啲咩值钱嘅嘢咯。 唔好搞我啲嘢啦， 喂， 你嗰柜都唔好开啊，唔好咁啦，威哥，你俾多个礼拜我啦，唔该你。 睇你个衰样啊，啊，日日一收工咧就走去踎麻雀馆，点会有钱还俾我啊？死开啊！ 我冇去踎啦， 唔好掹住我， 我谂办法啦，唔该你啊。 睇下先，咦？啊，呢只肉眼， 喂，唔好搞。 O K 啦，顶住一千几百都得嘅。 唔系，威哥唔得噶。嗰只我死鬼老婆留低俾我纪念噶，你唔好攞走佢啊！ 我都冇办法噶，我都唔想噶。你大哥又唔还钱， 我迟啲还俾你。 我迟啲俾个官你做啊，好唔好？系咁，唔好阻住晒啊！ 唔系，你真系唔好攞当啊！我唔可以冇只眼，我咁咩都冇得佢啫，陪住我咋？ 你行开啊！听唔听到啊？ 咩事啊？咩事啊？咩事啊？做咩啊？ 阿仔， 阿爸，又有人嚟追数啊？喂，佢真系几多啊？我帮佢还， 咦？孝顺仔、啊，陈志明，你醒目嘅一早就叫我仔帮手啦，使乜大家咁怒气啊？唔系好多啫，哥哥仔，本金加利息128,000。 吓，128,000？喂哥，你记清楚啲，冇咁多、啊。你上个礼拜我同你倾，你话80,000+，点会而家、 啊？大哥，我哋唔系银行啊。啊！我哋嘅利率计出嚟系咁噶，你唔系第一日出嚟借系嘛？ 系得啦。嗱，但系我而家冇咁多，咁样啦，呢张我卡片，嚟攞住啊，听日嚟我公司收。 冇问题，不过你听住啊，我唔要现金，我要支票啊，净系要 cash，OK？ 得啦，收到噶啦，咁而家就得啦。 我梗系走啦，留低有钱分咩？系咁。 仔啊，唔好意思啊，要累你帮我听数，我迟啲还翻俾你啊！ 你有知累我咩？同埋你有钱还咩？你打我份10,000+嘅工，一得闲就死去麻雀馆，你每次一输几万蚊啊！跟住就去问大耳窿借钱，我问你啊，你点样储到钱还俾我？ 我慢慢储啦。储到嘅，尽量啦，尽量啦。 尽量，我叫你戒到，你就话尽量啦。而家咪一样照赌。 唉，对唔住，我以后唔赌噶啦，我唔赌噶啦。 够啦，够啦，够啦。你呢句说话咧，我听咗几百万次噶啦。唔好意思啊，老豆，我真系唔会再信你噶啦。 自从阿妈走咗之后，你根本成个人变晒啊！其实我都系一个打工仔嚟嘅咋，我帮得你今次，我帮唔到你下次嘅老豆。 我知道，我 嗱咁样啦，呢度30,000，算系我最后一次借钱俾你啊！另外你争财务官司嗰120,000咧，我帮你还埋佢，但系从今日开始。我真系斗领都唔会再帮你还噶啦。 我知 道。如果你唔再改过嘅话，你唔好揾我啦，系咁咯，我走啦。 阿仔啊，阿仔，你唔饮杯茶，阿仔啊。 有阵时我都好憎自己，点解而家变咗劈烂泥咁样嘅赌徒？输完一次又一次，成日就话戒赌戒赌。戒咩？根本就戒唔到。一放工咧，边度都唔去，好似俾鬼迷咁样，系都要行去麻雀馆，系都要输晒身上面嘅钱，先安安乐乐咁翻屋企。有时连饭都冇钱食。唉，点解我会搞成咁？对唔住啊，仔，我唉。今晚我漫然俱灰咁喺麻雀馆行出嚟，阿仔劈低俾我个30,000，输晒啦，斗领都冇，我而家应该点？我漫无目的咁行，都唔知应该去边度，突然之间觉得。啊，咁唔舒服嘅，先醒起我连晏昼饭都未食。头先打牌嘅时候好似唔觉得肚饿，系咁打系咁打，但系而家肚咕咕声。但我又冇钱，可以点？我行行下去咗间百货公司嘅 food court， 今晚冇咩人，台上边零零落落咁摆咗一碟二碟。人哋食剩嗰啲嘢，我突然之间谂，啲食物劈喺度都系倒噶啦，冇人要啦，啊，不如我嚟食啦，我冇嘢食，食呢啲都顶得一餐半餐嘅。我望下四周围。冇咩人望呢边，我行埋去逐张台睇下啦。唉，有啲太少啦。呢一碟食剩少少，有啲饭，仲有啲掠出嚟嘅骨。啊，应该系烧味饭嚟嘅。我吞一啖口水，都好啦，顶住先。我行埋去坐低。然后想搵只手拿在碟上面嗰啲饭，突然间听到有人话：， 诶，你做乜嘢啊？ 我抬起头，见到隔篱台一个20几岁嘅女仔，用好奇怪嘅眼神望住我问：，我见啲人食唔晒，唔好嘥嘛，咁咪 哦，咁唔卫生。如果人哋有病嘅话，咁点算啊？ 姑娘仔，病死好过饿死啊！你由我啦， 唔好食啦，你等一等啊！ 等咩啊？ 总之唔好食啊！你等一等我啊，记得啊，唔好食啊！ 他讲完之后，嗱嗱声攞咗个银包跑出去，唔使一阵，即系就捧住个托盘入嚟。啊！我离远见到上边摆咗一碗饭，仲有一杯热茶添。 嗱，叔叔，呢一碗牛肉饭系我请你食嘅。 吓、啊？小姐，你又唔识我，点解无端端请我食饭啊？ 我唔想再系咁啊！ 咩唔想再咁？我唔系好明白你意思。 我阿爸本嚟系一个中层嘅职员，五十岁嗰年俾公司裁员，佢唔敢话俾我哋听啊，日日就照旧办翻工，然后就去嗰啲地方嗰度做啲担担抬抬嘅散工。但因为嗰阵时仲供紧楼，我又读紧大学，佢悭埋嗰啲钱就俾晒我哋，自己连饭都冇钱开啊。最后就好似你而家咁，走去商场嗰啲 food court 嗰度食人哋嘅二手饭咯。结果有一次咁啱俾我当场撞到，我好记得嗰日啊，佢对住我好似一个细路仔咁样大喊。但我喊得比佢就更加大声，佢为咗我哋屋企人实在受咗太多太多委屈啦。我都唔明点解一早唔话俾我哋听呢，咁样俾我见到，我个心咪仲更加唔安乐。呢一位叔叔，我虽然唔知你点解要食二手饭，但自从嗰次之后，我话过我能够帮到人嘅时候，我一定会帮噶。无论佢系边个，无论系乜嘢原因，因为可能佢都系另外一个人嘅爸爸，但都系为咗屋企人受咗好多委屈。呢一碗牛肉饭，请你好好咁样慢慢享用啊！亦都希望你唔需要再食二手饭，好好咁样过你嘅生活啊！记住啦，保重啦，我走啦，拜拜。 望住佢嘅背影离开，感觉面上面有两行嘅眼泪慢慢流咗落嚟。我捧起嗰碗牛肉饭，闻住牛肉嘅香味，大啖大啖咁食，一路食一路喊。然后越爬就越快，越喊就越大声。我同自己讲，由今日开始，我唔再赌钱啦，我永远唔再赌钱。 今天我满怀寂寞。 到晏昼一点钟。 每天 Hong Kong, Lake Chikong. Yeah. 我剛才聽完我們那個 drama, 我立刻想吃一碗牛肉飯。 真的嗎？ 吃得開心一點。 我會打麻雀，但我不會好像我老豆那樣輸成十幾萬。 好啦，聽朝十點再見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 乘坐穿梭機打過空花，雲霧裡綁起雙腳跳辣，威風似神探，追踪爱神眼不眨。我想攀登火山，执块石头做地毡担。其实开心好简单，最紧要好玩。我愿抬着午夜明月对你单谈，星光之上扯起帐篷与你浪漫。我愿伴宇宙凝望你那双眼。重望凋谢，乘坐穿梭机打个空翻，云雾里绑起双脚跳栏，追踪太阳去，不准太阳早交加。贪玩，原没有拘束，只有笑。